嘅五个人 系 突然间失踪， 就先后咁失踪， 先后咁失踪，跟住又引嚟好多好无聊嘅故事啊，又引啲好多强敌部门嘅出现啊，咁样即系唉。 即系咧，呢首歌本来就系讲宅男嘅， 类似宅男啦，啲即系有啲人就生活可能真系好自我，出面冇乜沟通埋理佢，自己又好自我生活方式， 系 做啲沙中咁样。 咁系日本嘅 band 嚟嘅， 一对 band 系叫 The Band Apart， 咁就之前都介绍过佢啲歌嘅，一对好 indie 嘅 band， 我好中意。即系写啲歌系好有社会嘅一种感觉嘅，即系反映啲社会人嘅一种生态。本身好多人即系其实好。可以话叫好离地， 嗯， 好窄嘅世界就生活喺电脑啊、手机咁，出边真系脱咗节冇人理佢， 系 冇问题嘅。但佢出以后翻工嘅， 系 自己生活， 即系日头就好似正常人，但系夜晚翻到， 你见唔见到有出边接触嗰啲 系 咯 ？So disappearing man 啊，所以就即系匿咗翻屋企， 冇错啦，佢有自己嘅方式。 用自己嘅方式去度过晚上， 冇错啦，周日啊、假日啊咁样系。 OK OK， 呢个就 Disappearing Man The Band Apart 嘅作品啦。咁啊，系啦，即系呢个礼拜咧，其实咧就其实唔系好少得出嘅，即系其实唔应该咁讲。我谂成个2015年打对落啦，咁去到2016年开始咧，其实都 少唔出 嘅。第一炮就嚟了，第一炮就首先系呢个李国章嘅，系啦， 已经。开 系啦， 烧炮仗啊嘛， 冇错， 烟花咁啊，砰砰声， 烟花盛放，送一个咧，即系新年嘅大礼啊，好似阿石礼谦所讲啊，送一个大礼俾你，新年大礼就系咧委任呢个李国章做呢个校委会主席， 大家都可以嘛嘛声，嘟嘟啪啪声， 系啦， 劲过炮烧炮仗， 咁点知咧，真系咧连环双响炮咁样，跟住咧就开始咧就呢个李波失踪嘅事件咧就， 即系李国章事件系令你觉得好烦扰困扰，但你唔会觉得有啲心寒嘅感觉， 系 哇。呢單嘢真係我覺得心寒。 李國章嗰種咧就係憤怒，即係對我嚟講係憤怒，因為咧其實即係廣大對於李國章嘅委任咧，無論係學生也好或者嘅校舊生校友咧，嗰、那個反對聲音都好清楚噶啦。 我覺得揾佢就係一種侮辱嚟嘅。係 啊， 唔係我住喺沙田， 係啊 咩嚟噶？ 係啊， 即係嗰啲疏學嘅覺得喂，即係你覺得真係好似喺一隻廣大嘅師生面攞到口水。 係。 嗰种感觉，我觉得 系啊，同埋咧，之前有讲话咧，占中嗰啲学生，都系去沟女嘅啫，为咗啲威俾女朋友睇嘅啫，咁样，即系 佢好啊，沟嘢后生嘢， 系啊，系咯，真系 食春啊， 识食， 识食， 系真系，咁啊系啦，就系其中愤怒啦，即系梁振英对于即系咁一啲种咁大嘅反对声音，完全不理漠视，与民为敌都要即系吓都要委任李国章咁样，咁呢个就系一个即系先嚟一个头炮，就令大家愤怒，但系跟住落嚟咧，嗰啲就心寒。 真系好寒嘅， 好寒， 系一个香港文明社会啊， 系、哦， 即系你居然突然间会有啲人陆续失踪，我唔系睇紧 X File， 我唔系睇紧詹士邦，唔系睇紧即系特工队啊， 系， 突然间啲人可以无端，即系佢又唔系杀人放火，唔系咩坏事，唔系做咩杀人放火，唔系咩坏事，即系嗰啲书都系喺某程度上啲政治书，其实嗰啲政治书都系。系将俾大家系两种途径，得一种另外一种信息嚟嘅。佢唔系煽动嚟去搞政变啊嘛，佢唔系嗰啲外国嗰啲好激进嗰啲，譬如话嗰啲你新纳粹党出本书系有种反， 系即系煽动嗰种仇恨啊嗰啲，佢唔系，佢只系爆料， 爆料啫， 系啦，成日都系咧讲下啲八卦料啊，边个边个系啦， 所以 系啦，阿习近平系咪有呢个新宠咧咁样，即系彭嫲嫲系咪呢个打入冷宫咧咁样？ 嗱，欣仔一阵。要坐艇， 系啦，系啦，无端端跟住就坐洗头艇翻大陆啦。咁但系啦，即系佢哋呢一种咧，重要一样嘢就系话，所谓禁书其实唔系禁书，香港系冇禁噶嘛，即系香港系冇犯法噶嘛。佢喺香港卖呢一种书咧，系完全系合法、合情合理啊。正所谓嗰啲成日都讲啊，嗰啲建制派好兴讲呢样嘢。所谓禁系你大陆禁啫，咁唔关事啊。同埋即系你即使所谓大陆禁，你都冇一个标准，你即系只系话啊某个领导人唔中意，所以就称之为禁书系啦。咁但系香港买啲书唔系禁书嚟噶嘛。咁但系咧就系啦，而家呢啲人咧。就先后咁样咧，就被失踪 嘅。系啦， 咁就最离谱嘅 地方又话喺泰国失踪咗。 系啦，最离谱就第一个啦，就系、是、第一位仁兄就喺泰国嗰度就俾人夹咗翻去。 夹咗， 系啦，就失咗踪到而家。其实 啲情节真系睇詹士波咧，睇即系特工队啊 ，Tom Cruise 真系夹某个人走。 系啦， 见过啫。 又或者系即系讲紧近期少少嗰啲 CIA 反恐嗰啲咁样啊，无端端就点样唔知喺呢个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啊咁样就夹咗啲人走啊咁样。正如阿何君尧都有讲啦，即系呢个即系前律师会嘅主席，而家做咗呢个屯门区议员啦。呢个咁嘅人佢都话即系话，美国都系咁样啦，去巴基斯坦啊，去呢个猎杀呢个拉登啦。 但嗰啲恐怖组织。 你系一个都话对全球嘅敌人嚟噶嘛，大佬 系，同埋嗰个系，喂，巴基斯坦都有同佢沟通，系即系容许佢喺度做嘢噶嘛，系容许美国喺度做嘢，呢、這个系即系佢哋两个政府已经讲掂咗数，嗱，佢哋中间嗰个边个压力大啊，成啊嗰啲我唔好理先啦，但系佢真系叫做巴基斯坦容许美国喺度做噶嘛，而系嗰样嘢系即系 OK 嘅，即系合法嘅，咁但系香港而家嗰种情况就系、是，喂，香港就写到明。啊！內地嘅即係執法人員就不能夠基本法寫明噶嘛，不能夠喺香港執法噶嘛。而家就係話，喂，阿梁振英走出嚟講就係，如果即使係如果真係咁的話咧，就不能接受。係 啦， 咁即係話咧，嗰啲夾走去嗰啲就唔係執法人員嚟嘅，原來。而家即係慢慢咧，蒲下蒲下咧，就可能。 所以基本法有冇提及過強力部門呢個名詞咧？好似冇㗎，係嘛？執法部門，執法同強力部門佢啲唔同咧。我真係，我今日睇即係個名詞聽出嚟。强力部门咩嚟噶？ 敲晒头啊！嗱，强力部门呢样嘢咧，就即系后来咧，有啲朋友咧，即系欧嘉伦啊，佢 大家都系第一次接触到呢个名词嘅啫，即系。 咁但系咧，佢就真系上去 Wise News 咁样咧，去即系搜寻翻啲资料咧，就揾翻一啲即系大陆嘅报纸啊。咁就发觉咧，原来呢个强力部门呢个 term 咧，都的确系有引用过嘅，喺大陆嘅报纸嗰度，系大陆嘅，大陆嘅报纸咧又用过呢个强力部门呢个啦。咁就譬如话咧，佢所谓强力部门咧，就系讲紧啲司法啊，即系中国嘅可能系司法部门啦、公安啦、国安啦、检察院啦、军队啦、外交部门同埋呢个政法机构等等，呢啲就系 好广泛 嘅。喺大陆嘅报纸咧就有提过嘅一啲强力部门。咁但系咧，仲最好笑咧就系话咧，来发觉咧，其实呢啲强力部门咧唔止咁少嘅，因为咧喺不同嘅报纸咧都有记载过咧，强力部门仲有啲其他嘢嘅，譬如话咧呢个检察部门咧都可以系纪检部门，应该话纪检部门咧喺南方都市报咧3月27号2015年嘅一个报道咧，都会视为系强力部门啦。仲有咧廉政公香港嘅廉政公署咧都算系强力部门嚟嘅，系喺呢个环球时报2013年嘅一个报道里边啊，仲有。工商部门都可以算是强力部门喎，呢、這个北京青年部2015年4月的一个报道啊，仲有 任佢编落去嘅啫， 仲有一啲就更加离谱，人民银行、财政部都是叫做强力部门， 纳税 系啦， 钱好强力嘅嘢噶， 系啦，新闻晚报啊，2015年2月嘅一个报道，咁即系话咧，其实咧喺根据佢哋呢种咁样嘅里边嘅内地嘅一啲报道手法咧，就好多呢啲唔同嘅部门咧，都可以称之为呢个强力部门嘅。 香港真系未听过，我可能孤陋寡闻，我第一次听啫。 喂，我谂啊，全香港700万人都孤陋寡闻，可能即系少量啦，即系可能啲建制派或者系啦，即系或者大公民会啊嗰啲可能会知嘅。 九啲可能系啦，招呼咗我啲强力部门嚟香港。 系啦。 做啲嘢 系啦， 打得招呼嘅可能， 即系强暴，正所谓 系啦， 叫强暴佢，强暴佢， 打得招呼嘅可能，阿叶柳都可能未听过。 系啦，咁就系咧，即系呢个《环球时报》咧，喺呢件事其实只系一个礼拜， 系 只系一个礼拜就分别出咗三篇文， 系啊， 嚟讲呢单嘢，咁就系好强劲嘅，好专题，好重视嘅。咁而第三篇咧就系即系讲紧系一月礼拜四嘅一个报道咧，就系话即系强力部门，佢话咧。即系话呢啲咁样，即使系夹走咗你，即系佢其实系默认咗噶啦。 系咯，其实默认咗。 系啦， 夹你。 佢话即使系夹你，咁佢都话，即系全世界呢啲强力部门啊，都会用一啲方法去规避法律。 系啦， 即系逃避啲法律。 系咯。 咁咧就令到咧可以自己做到嘢之余咧，又唔会咧超越咧呢个制度嘅底线。咁样讲、 啊。即系我印象咪就詹士邦啊。职业特工队啊，嗰啲咯， 或者 CIA 咯 ，CIA 咯，系咯， 系啊，职业特工队咧就阿何君尧咧，都的确有提过嘅，佢喺呢个即系又系星期四嘅一个朝早嘅一个电台节目咧，佢都咁讲嘅，即系话咁人哋 Mission Impossible 嗰啲都系咁啦，都系咁样去人哋有国家度夹人走啦，咁样，即系讲紧嗰啲戏剧嘅情节。就係講去 justify 或者合理化呢一種咧，而家原來咧，我哋喺香港咧，原來已經都係即係實行咗都一段時間，或者原來已經實行中嘅呢種咁樣嘅強力部門嚟到香港夾走人上翻去，而犯嘅所謂法律咧，就可能係一啲大陸嘅法律，就唔係香港嘅法律。咁即係話咧，你同我即使喺香港冇犯法啦，咁譬如我哋可能喺度咁樣講嘢啦，亂噏嘢啦，或者點樣咧？如果系啦，即系环球时报咧， 喺第二篇嗰张文嗰、那个文章里面讲呢，就係、是、话如果你做咗啲嘢损害到呢个国家嘅利益啊，即係有机会啊能恶毒咁攻击国家啊，或者呢即係编造嗰啲虚假内容啊，对国家造成损害呢，呢一啲咁样嘅嘢呢就已经呢係叫做犯咗法喇，亦都係呢可以越即係呢啲咁样嘅影响呢係越境进入到内地嘅，所以呢即使咧咁样去越境夹人咧，都好似系合理嘅咁样。 即系佢哋大陆哦，可能我哋喺网上边讲啲嘢 up 啲嘢，咁啱嗰个大嗰、那个大陆又冇 block 到嗰个网页，佢就睇到。 系啦， 跟住我哋就发一发。 系啦，咁就可以无端端 夹走咗啦。 系啦，无端端咧就变咗坐水头艇啦。 系啦， 俾人话想坐水头艇。 吴伦升。 系啦，就北上 抢关嘅， 就呢个缩枪就嫖妓。 佢一定有啲。窿路好熟悉咗成个玩法， 因为系啦， 佢啲朋友喂唔系佢收到个特别朋友个短信话俾听， 因为咧佢讲嗰种玩法咧系一啲好古旧、好 old school 嘅玩法嚟 嘅，咁佢年纪咁上下， 系啦， 咁佢啲后生玩到而家，我睇佢都唔系好咩噶， 都唔系好玩得噶啦，而家应该系啦， 饮咗元水多而家， 系 年年益寿啊， 咁就应该玩唔到啦， 系啦，迟缓咗， 系啦， 即系啲机能迟缓咗， 冇错， 咁啊后生玩开，啲上一代人玩嘅啫， 系咯，即系佢唔怪之得佢头发甩咁多啦，搭得多，搭得多洗头艇多，洗头多，唉，咁啊真系咧，唉，即系我哋而家就其实喺度好似喺度笑紧咁样啦，但系其实系苦笑啦， 苦笑， 即系呢样嘢系真系好恐怖嘅，即系随时你同我都会俾人无端端咧夹走咗嘅，好 即系当时随时有啲朋友几日唔见到咧，就得人你会惊，喂，会唔会？用自己嘅方法， 系 可以叮当就随意回行去， 系 揾唔到， 冇错， 系跟住又突然之间自己整 fax fax 翻嚟， 系 真系，唉， 好得人惊。咁所以咧，呢种自己嘅方法，用自己嘅方式咧，我哋听首歌先啦。 系啊。I'ma do it my way, I'ma do it my way, in my mind my way, I'ma do it my way, I'ma do it my way, I'ma do it my way, in my mind my way, I'ma do it my way.したけどちゃんと手に入れたの誰も真似できない誰にも誰にも遠回りしたけどちゃんと手に入れたの誰も真似できない私だけのスタイルいつもずっと自分だけを信じてここまで歩いてきたから Proud of you Can't nobody do it like I do 誰も真似できないスタイル世界規模宇宙規模ミックスの X ファイルモザイクで隠せないサイズこれはスタントマンなしで飛び込むグランドセーフ暴走中です Let's do this Easy 余裕です点と点つなげる地球と月面相乗効果はエンドレス間違えた時はコマンド Z 時に私を冷める冷たい風が吹いたとしても冷たい風が吹いたとしても I don't care余裕な顔で切り抜けてやるんだから昨日までの私よりもっとこの好きな日がもっとずっと誰よりも輝ける I will always be the queen I'ma do it my way I'ma do it my way 今まで my way 今なら halfway調子いい My style so clean I'm free もうフリー回されない I know that you want this 欲しけりゃ安まず hustle hard this 飾らず2枚3 infection パパラチ Let's flash my niche action 遠回りしたけどちゃんと手に入れたの誰も真似できない誰にも誰にも遠回りしたけどちゃんと手に入れたの誰も真似できない私だけのスタイルI don't care 用自己嘅方式啊 ，My Way 啦、啊，呢一首咧就叫做 My Way。咁本来我真系想因为呢个用自己嘅方式翻咗大陆之后咧，阿李波咪写咗张 fax 翻嚟嘅，用自己嘅方式吓翻大陆。咁我谂住咧啊，拣 My Way 呢首歌噶啦，本来谂住咁，但系我又唔想揾一只即系 Frank Sinatra 或者即系 Elvis Presley 嗰个旧版啦。咁于是咧我就尝试下揾下会唔会有一啲即系 rearrangement 嘅版啦。咁啊，俾我发现咗呢一首咧，即系日本版嘅 My Way。咁当然就另外一首歌嚟啦。咁咧就系一个嘅 crossover 嚟嘅，就系、是、一个滨崎步同埋咧一个即系 hip hop 组合啦，日本嘅 hip hop 组合叫 M Flow， 系啦，香港好多音乐都好喜欢 嘅，系啦，咁都几型嘅，即系成件事嗰个 hip hop， 即系嗰个节奏啊，同埋嗰啲嘅编曲咧，就真系几 authentic， 好似啲黑人嗰种 hip hop feel 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滨崎步嘅唱腔咧就唔系好鬼，即系唔系好 hip hop， 老实讲， 佢自己嘅一个套 J pop 嗰种唱腔系啦， 系啦，即系有种 pop feel 啦，同埋咧竟然仲有震音嘅，咁听到。都有啲覺得幾奇怪，但係温爺部係咪已經好歐下啦？而家 日本就即係大家尊重佢個名氣咯，即係同埋即係好似香港阿姐、阿姐， 即係樂壇人瑞嗰啲咁樣 嗰啲阿姐咁，咁佢自己都識做嘅，即係已經譬如發覺近年知道，譬如話佢即係唱片日本個玩法就已經知道，佢以前係嘅 single 嘅銷量記錄係唔知連續幾多十張 number one， 知道自己頂唔到時就已經唔再出啦，就出 digital 啦。咁、 哦、 因為記錄唔會即係唔會無端輸咗啦，好識玩嘅。譬如跟住譬如好多年前話啊，我唔再出直紅白啦，跟住就講咗第二啲，阿寶一你玩多年啦，跟住好啦。自由嘛，咁你咪令到自己落頭落得有型咯， 即係一路都 keep 住有一個即係、就是、有一個格調喺度， 係啦， 即係人哋請就出嚟， 少咗出嚟唱，即係或者都有啲 crossover 嘢， 係， 咁佢當然佢都仍然好大班 fans 嘅，因為 fans 好長情嘅，呢啲即係年年都會有一定嘅演唱會做啊咁樣， 係， 咁當然佢都去到三十幾歲，即係咁好正常，樂壇健康嘅樂壇應該係。有一啲上，一啲落，一啲上，每嚟啲人霸住，哇！攞奖攞十几年攞烂啊！即系 系， 即系咁你啲健康即系咁样噶嘛？ 系即系有个交替，有个轮替喺度。 系啦，或者去到即系其实奖系一种鼓励、你唱咗十几廿年歌，攞咁多仲讲鼓励啫？咁你好似即系退落，不定话要退落嚟，即系唔需要出席。你叫做你要做音乐，你嘅音乐你嘅成就唔系由个奖度反映到俾听， 冇错， 做到嘢噶。 我同呢样嘢，即系我觉得咧，即系老唔系问题，即系老你可以继续唱，亦都即系继续，即系以你嘅经验， 好似 Bob Marley 咁样，唔会再攞咗几十年嘅，但系一路做紧音乐， 系啦，又或者 David Bowie 咁样，继续都可以即系对乐坛有贡献，有啲新嘅作品出嚟。譬如滨崎步呢只，我都觉得系好嘅尝试嚟嘅，即系有啲 hip hop 嘅 crossover 咁样。咁但系就系啦，即系你同时间你亦都融入到啲新人上咯，就唔系即系香港嗰种咧，就系。 要反为觉得有啲威胁到你，要走去搞 系 即咁，你搞到成个身体好唔健康咁样。 咁算啦，呢、這个真系即系唔系算啦。咁但系即系香港嗰个事实就 系 咁样啦。即 系 香港嗰个先就系咁样嘅。 你成个香港好似搭啲雾霾出嚟，即系肉体上觉得天气好差，好又要灰；精神上咁灰，更加你瞓醒觉都觉得唉。 即係係啦，呢一種咧就是、香港樂壇咧以自己嘅方式去運作，是就係、是、呢種咁嘅自己嘅方式，就係、是、 自己嘅方式， 係啦，即係咧 咁啊，過題有過題，我頒獎禮嘅自己嘅方式去釐定， 去係 啦， 頒咗咩獎咁樣，係啦，咁啊亦都咧即係正如咧呢一件事啊，李波嘅事件咧，亦都用呢、這個即係、就是、大陸啊，用自己嘅方式啦，佢話就話李波就用自己嘅方式翻咗上去啦，佢咧。就用佢自己嘅方式咧，就落嚟香港查案。 系啦， 咁亦都用佢自己嘅方式咧，就夹咗人。 所以其实即系想去一地两检，你 唔使搞啊， 检 已经检紧啦， 已经通咗车啦，嗰架已经 系啦， 高铁 冇错， 因为秘密可能已经系秘密高铁开咗，我哋冇人知， 系 可能直接停喺呢个西环嘅西环站嚟咗，大站西环地下站秘密站， 西环站有两层， 检咗 系 有过关啦，阿李波俾人。过关行去咯， 系即系唔知系可能系即系嗰阵时嗰种讲法，或者阿二阿吴亮星嗰种讲法咧，就系搭咗坐艇， 佢过咗企喺仲坐艇高铁噶啦， 系啦嗰啲咁嘅伶仃岛嗰啲冇嗰啲艇搭噶啦，而家停办咗好耐啊，停办十几廿年， 嗰啲朋友估到咁多年纪，即系 老朋友嘛，系啊老朋友啊嘛， 而家高铁嘅你可能西环站，即系有一个另外一条高铁你咁开咗未知， 系 所以个柜嗰啲柜唔掂啊。我要播第二条先啊！超支咁多，开始暗地起多条出嚟。 系喺西环站直去。 系啦，即系嗰个钱其实起三条都唔定，开几条？你嗰个超支咪起几条出嚟？ 系，即系本来系讲紧系啦，即系六百。 即系所以 台面嗰条就搞紧咩都其实暗地嗰条通咗车㗎啦检咗㗎啦有检疫大佬。 即係仲话即係嗰个时候话嗰啲咩岩石好硬所以转台咗咁样又话落大雨嗰时嗰部转机坏咗。 嗰啲几次就水货咩估真係大佬。 真 係听咗笑话嚟即係笑到唔識讲嘢真係。 但係我觉得你个推论到啱即係原来喺西环中联办嘅下面呢 有一架 地龙係揸直通车已经掘咗开咗开通咗。 佢哋真係鬼跑尾咗噏咗48分钟嗰条48分钟。兜返即係拎出去。 係 开会前咁爆出嚟。 系喎，原来嗰条 真系八声去噶，癫晒八分钟啊！而家先要补话要兜搞咁多嘢， 系啦，点解你话啊冇计咩停闸啊？嗰啲又系真系荒谬到咧， 电车叮叮，飞机落，阿叔话攞落先。黐线嘅真系，即搞唔掂啫。 完全中意嗰个唔计停闸嘅时间。 诶，最好嘢，中途上次提哥唔系我负责嘅， 系 等于同一个关我卵事一样。 系 啦，即系咁样讲嘢得。你问责局长，你唔睇翻之前啲 file 啊？你唔要睇翻而大家倾过啲乜嘅？喂， 系咯， 真系 你个政府系有个延续性噶嘛？ 跟住又系文献，跟住啲查嗰啲，我讲文献系嗰个唔知咩口头答问定咩嗰度？ 系， 哇！你真系错一句，答一句，错一句，答一句。 跟住就喺度讲话48分钟系冇计停闸，即系你有乜可能？你计一个，即系譬如话。我问你，你翻工要几耐啊？咁样咁都可能要一个钟咁样当。你唔会净系计车程噶嘛？ 搭电梯落楼行， 你计埋头头尾尾个大佬啊！ 佢嗰啲逻辑啊，真系完全搞唔掂。 你地铁嗰程车，你都系唔会话净系计车程，唔计停站时间。 即系，唉， 真系当人白痴。嗱，呢啲就系香港咧，而家以呢一种自己嘅方式去营运。 即呢一种逻辑。你令到人即系你用啲逻辑，你将嚟教出嚟嘅新一代 系 即系黐线，都不特止，真系唔识形容。 而呢种自己嘅方式咧，系好违反我哋一向以嚟所 常理啦， 所习惯咗嗰种逻辑，嗰种常理。 嗰啲逻辑唔系话咩好特别嘅，一种正常人嘅生活， 普通人系小学生都会系咁谂，系 啦。但系你唔知，我哋好似黐线，我哋好似我哋傻咁样。所以我深信。一条特别48分钟嘅高铁 已经起好咗， 西环出入紧，发发声去紧，好快。 所以而家李波亦都系搭上咗呢一班， 快快啲 直通车已经上咗。 两星期啲就过期，仲系等紧艇，等佢就未有艇嚟。48分钟翻咗去啦，仲坐艇咩？即系坐艇啊！佢真系 成头啲风吹到乱晒，嗰条巴曲飞晒出嚟。 阿张炳良局长真系自己即系唔小心睇啲 file 噏咗出嚟48分钟，唉， 系咁多。 呢个真系我睇完嗰日，即系成日话真系，你嬲，你啲笑定嬲，觉得搞错定点？好似即系好儿戏，成班啲问责官员又好， 嗰啲议员即系吴亮星呢啲咁样嘅垃圾，真系垃圾嚟嘅，真系你真系你点可能想象一个喺个议会度？ 你话一班朋友茶食紧饭， 系 吹水， 跟住话喂，我收到 message 读咗出嚟咁样，系啊，系啊。 议会嚟个大佬啊！ 你收到一个咁样嘅 message， 冇查证冇证，就咁大大声讲出嚟，仲要喺度抹黑人，人哋已经失咗踪啦，人哋已经系即系话， 咁你不如话火星人夹走咗佢， 系 咯，表面已经证实， 系咯，不如讲大啲哦，即系你，但系你而家系志在要抹黑呢条友，抹黑阿李波， 系咯， 因为咧就即系话咧要 spin 到咧，令到即系坊间嗰啲盲毛啊，啲盲毛就听到。 我听到啲人觉得 系 好信㗎嘛。 再加埋 TVB 啊直播晒成个新闻出嚟都将佢嗰条说话播晒出嚟。 啊班头叫佢咪拉咗。 係啊抵死啦朋友。 一定 有 一定有大把肯定大把盲目系话喂抵佢死一定有内情嘅咁样俾人夹咗去即係梗係真係叫鸡或者犯一犯我哋唔做呢啲嘢咪冇事囉。 间书嗰度手证会唔会夹返教把啲咁嘅咸书喺住㗎。 喂直情 唔会啦。咁金书就咸书喺边。咁金。 系啦，有只十只白虎咁样， 即系可能嗰啲同阿六八九做咗朋友，嗰啲 A P P 嗰度有啊， 系喎，嗰啲空嗰啲大空嗰啲啊， 啲问嗰扎女呢啲问一问阿冯伟光可能比较熟啲， 系喎，之前仲话咧，即系嗰个。喺嗰个短信咧，吴亮星读出嚟个短信，仲话拍咗片噶嘛？咁可能嗰啲片咧已经做咗噶啦，跟住又摄埋喺嗰个，即系摄埋喺个书局嗰度咁样。 系咯，即系好惊我上手证啊嘛，头。 系啦，呢一种就系而家咧，即系大陆以自己嘅方式去营运香港嘅方法。 咁失踪唔系一间书业，需要守咩证啫？ 系咯， 佢都系货仓，顶多系佢即系搭艇去个码头度揾啦。 系咯，去离丁岛揾下啦。如果咁样，如果吴乐升嗰个老朋友嗰个咁关心呢件事嘅商界嘅老朋友咁可信嘅嗰个资料来源啦，一个咁样嘅 WhatsApp， 你一走去真系照读翻出嚟嘅。即系贱到无伦嘅呢啲人，即系呢个人已经系一个 victim， 一个受害者，你仲要去抹黑佢 ，spin 到咧令到啲人咧觉得呢条友系抵死， 抵死嘅， 所以咧系啦， 俾人夹得抵嘅， 夹俾人夹得抵，自己总之唔做呢啲嘢，唔做犯法事，我唔讲大陆嘢，咪冇事咯，即系系咁样，令到大家咧系唔敢讲嘢咯，唉，好难接受呢种咁样嘅 my way， 好难顶。 听完嗰首歌叫《High and Sick》，呢个卜哩哩系嚟自 Lunacy 吉他手 Ilan 嘅个人作品。佢个人作品系比较 alternative rock， 吉他声比较重型啲嘅， 同埋成件事好爆嘅。见佢咧，即系compress 到咧，即系好爆，好裂裂地咁样嘅。 特登玩呢啲，即系我觉得香港而家就系、是，即系好似玩祝伊恩咁。你香港其实成日都传闻话有好多大陆啲强力部门啦，即系香港度神秘执法，成日传咗好耐，不以前系好低调。即系我哋觉得就系、是、好似同你玩捉伊恩，即系你香港系成日你行出街，你其实而家你搞就搞，你别嗰啲觉得好似系监察住你所有生活，你唔会讲一样，你都唔会突然之间行住有街角就俾人夹咗多捉伊恩唔见咗你啦。而家呢个讲嗰种感觉，同埋我得阿哥阿六八九出嚟讲，希望阿李波先生本人提供啲资料，跟住突然又咁俾人绑票咗报警， 系 希望阿当事人突然阿黄七辉俾人绑紧啦，七辉出嚟。喂，你俾人攞咗去边啊？喂，睇啲资料，差人嚟救你，即系讲嘢，即系一个谋杀犯死咗，系啦，希望个死尸话俾我听边个杀佢，我警察拉佢， 乜分別？呢啲邏輯， 即系咧，佢嗰种咧，即系因为佢之前 好好认真出嚟讲，好似好好关注件事咁样。 唔系因为佢讲佢，我谂佢嗰个逻辑啦。如果有的话，嗰、那个逻辑咧就系话，因为之前咧就系、是、有阿李波嘅 fax 就 send 咗落嚟，就话自己哀好，不过用咗自己嘅方式翻咗上去去处理一啲即系事情，亦都配合一啲嘅调查吓。咁、啊、所以咧，即系话呢个人仲健在。自由 系啦， 唔知系咪自由啦，起码健在先啦，当 send 个 fax 落嚟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觉得，既然佢 send 得一个 fax， 就不如诶 send 到过嚟，再 update 下啲资料咁样。 fax 都好奇怪，而家啲人梗系用微博啊，以前 系应该用 fax 啊， 咁 old school 系、哦，即系同埋阿李波，即系虽然咧佢太太咧 fax 又差唔多签名， 系我咁可能 象真啲，正到不迹系啦， 喂嗱，但系咧嗱，佢太太咧之后受访问咧就话咧，就话呢一个咧系佢嘅不迹，咁所以就消汗啦。咁但系喂， 跟住就采取不合作态度啊嘛， 系啦，但系 你咁都系好 古怪啦，同埋你哋都谂下，李波系一个即系香港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嚟嘅，其实咁样，虽然佢即系喺一啲嘅即系可能佢都系喺大公报做过一段好长嘅时间啦，亦都系一啲咁样嘅即系亲中嘅机构，但系佢作为一香港人，招鸡啊，即系佢写嘢写信啊，或者平日佢嗱佢都唔翻大陆，佢话佢自己都咁，即系其实佢都一个好 local 香港人嚟，咁点解你写信又会写简体字嘅咧？咁样咁其实系好。都可疑嘅地方，亦都即系你亦都有理由相信，就系话而家阿老婆咧就系、是、受到好大嘅威胁， 系啦， 乜都唔敢讲。就算佢见到啊嗰张亲笔，所谓亲笔信个字迹唔系佢老公啊，佢都要话系啦，系咪？即系而家就系好明显，你都可以即系推敲到个剧情，就系嗰边有个人打俾阿老婆阿李太，就话俾佢听，嗱你唔好再搞咁多嘢，唔该你销案，如果唔系咧就有严重后果，一定系咁样 自负啦，系啦， 系啦，一定系咁样。 跟住如果啲人再问你，你就乜都冇讲，采取不合作态度咯。 系啦，嗱呢啲咧就系一好合理嘅揣测嚟嘅，虽然都系揣测。 睇得多啦呢啲剧情， 但系咧上文下理啊，即系普通嘅逻辑去推断咧，都会推断到应该系咁样噶嘛，就唔系话咧阿吴亮星嗰啲咁样，就一个老朋友求其有一咁样 WhatsApp 咧，你就走去读出嚟就话，跟住佢仲要话翻你呢啲揣测系未经查证，喂咁你而家呢个 WhatsApp 你自己又如何咧吓？咁但系你头先咧即系提过咧，即系话即系内地嗰啲人咧嚟执法咧，其实咧 写咗呢个传闻噶嘛， 都系啦，都唔止系传闻啦，因为咧在前一日咧有位即系资深嘅记者吕炳权咧，佢都写咗篇文，佢哋即系都研究过咧，原来咧喺呢个大陆咧有一个叫做即系啲法律类嘅核心期刊啊，叫做犯罪研究。2005年是一篇真係官方嘅一个即係 journal 嚟嘅，一个咁嘅期刊嚟嘅，係即係 强力雜誌。 强力雜誌冇错，呢个即係唔单止係即係普通，唔係啊吳克儉每个月睇三十本嗰啲雜誌，係真係學刊期刊。咁佢话2005年嗰时呢，即係佢其中有一啲文章係讲得好清楚呢，佢哋係落嚟呢係做嘢嘅。即係有好多嗰种方式嘅，譬如话佢私自办案，自己走落嚟。 有一次唔知摩星岭定 摩星岭嗰次直情系啦，捉咗七条友啊嘛，系其中有两个系公安嚟噶嘛，即系。 自己去嘅。 系啦，咁你话另外有啲系好多人惊嘅，即系佢话向呢、這个即系警方就提出无理嘅要求，喺呢个嫌疑人咧没有违反香港嘅法律嘅情况下咧，内地嘅公安就要求港方咧就实施呢一啲强制嘅措施，例如咧就要协助冻结嗰个人嘅物业同埋资金，同埋咧即系扣起佢嘅存款。强制召唤佢咧，就到内地归案，即系有啲咁样嘅，系啦，夹翻 去嘅。你夹翻去得翻两个字讲完。 系啦，呢、這个系有即系喺呢个期刊里边咧，系有一啲即系白纸黑字嘅记录喺度嘅，系仲要系官方嘅， 系 即系唔系话小道消息，唔系话即系阿李波嗰间书局卖紧嗰啲书啊，里边嗰啲小道消息。仲有一个呢、這个我觉得好离谱嘅，叫非法抽血样本，系咁样。佢为咗咧对呢个涉案相关嘅嫌疑人做 DNA 鉴定咧。佢就话咧，以即系确定佢系咪即系是否涉案咧？内地公安咧曾要求啊香港嘅警方协助咧，就对某一啲嘅香港嘅可疑人物咧，就进行强制抽血。 哇！ 真系啦， 我听到好惊， 套取样本，即系直头好似法轮功嗰啲咁样咧，抽佢血啊，成啊咁样啊啲咁样嘅。 哇！ 仲有啲咧系即系似熟卖熟，佢话1999年6月，即系真系有 抽佢啲针干唔干净啊，大佬？ 系啊，唔知噶。 即系假。同不如同切你一塊肉花驗下，咪你有乜分別啫？ 係啦，驗 DNA 都可以嘅，係啦。仲有一個就係好清楚，1999年嘅六，1999年嘅六月， 他说某市的公安局呢查一单劫案的时候呢怀疑一名疑犯呢就潜逃到香港。於是一名公安的领导呢就联络与自己相熟的香港警长，即是friend 的 friend 仔。 打咗俾佢。 是啦。 唔认识嗰啲系啲 friend 嚟嘅。 是啦。 嗰啲 老朋友，是啦，搵嗰啲老朋友。就话呢就要佢呢就立即拉人。该名警长啊重要喎，该名警长得知咗情报之后呢如获至宝啊。照办如仪，迅速咁带队神勇拉人。最后呢就被上级训斥嘅。 你 on what ground 去拉一个人。 係啦，即係只係因为收到情报，收到一个大陆嘅呢啲公安人员嘅老朋友。係啦，话呢条友喂，即係话 Terry 你话呢个人有嫌疑。 嫌疑啫，係啦，嫌疑啫，只係拉佢。 仲要你自己係冇证据冇证据，佢话俾你听喎，佢报料喺 等等。 喂，出係啦。 即刻 係啦。神速咁样。 带佢。 唉，即係其实呢啲係完全呢係有根有据，仲有一个话私自到香港呢就揾证人同埋揾证物直情落嚟喎。咁2002年嘅6月呢就话某市嘅公安机关呢为咗取得一宗案件嘅保管在银行保险箱嘅证物。 哇。 就与呢个证物嘅保管人呢一起到呢个银行提取，即係落咗嚟。 夹 佢去呢个保险箱度开保险箱。 咁系你自己银行开唔到嘅。 係啦，佢话该名姓苏嘅保管人呢要求保密，唔知会港警公安呢就秘密行动。到达咗银行之后呢，点知呢位即係姓苏嘅苏某呢将计就计，突然一大声就向呢个银行嘅保安求救，就话俾人挟持绑架取物。咁公安立时就方寸大乱，迅速逃离现场，走佬返内地着草 被 执截。嗱而但係呢啲係有根有据，仲要係来自大陆嘅官方嘅刊物嘅期刊。咁就话呢啲咁样嘅做法呢已经係由来已久。而呢好多时呢就係话所谓即程序嘅讲法就係執行家法，即係呢可能係话嗰某一啲人喺大陆犯咗事跟住走咗落香港，佢就走落嚟香港就夹嗰条友走。但係呢而家係再李波呢个 case 呢，或者即係之前嗰四个人再加埋之前嗰四个人，总之係铜锣湾书局 嘅 呢依家嗰个 case 就更加进一步。就呢啲人呢就唔係喺大陆犯事嘅，唔係落嚟執行家法，而係佢喺香港做咗一啲嘢，佢卖一啲书，你唔高兴，你觉得佢里面嗰啲书嘅内容系造谣，影响你国家嘅形象，或者影响你国家领导人嘅形象，或者觉得呢啲咁样嘅嘢咧，就会哇，因此咧就影响咗成个国家嘅安全。 系啦，你讲 嘅 啫嘛。 系啦，你讲嘅，跟住咧就咁样去夹你，夹走你， 同埋 仲要系延伸到去泰国，第一位系泰国。 讲唔系佢一路系有监察住啦，你出到境去泰国知道你去得 系。 因为你唔系长期监察住你，点知你出到门去边呢？即系你嗰种恐怖就系话你其实一扎人佢认为，所以佢可能有个 list 喺度，咁呢扎人全部系要监察住去嗰边， 跟住嘅， 偷晒线电话做咁。 系， 即系你听完你都即 系， 可能我头先已经俾人监察紧都唔定啦。 系可能啦， 即系过几日搵我唔到，可能翻大陆， 俾人夹咗翻大陆。 系嗰日都搵你唔到，我去特搭搵你嘅，啲老朋友亲， 系啲老朋友，系啦。 即系呢个其实唔系一个笑话，其实即系我哋讲得好笑，其实系一个好恐怖 嘅事。其实系苦中作乐咋，只系因为你以前见到嗰种 operation 咧，佢嗰种嘅行动嘅方式咧，系真系好似 CIA 嗰种， 系 其实系遍及世界。佢嗰个监察嘅，即系暂时起码我哋见到系东南亚啦吓，即系佢个监察网咧系成个东南亚都 cover 到嘅。你去咗东南亚，佢照夹你。 系啦， 仲要系嗱，即系我唔知佢去泰国夹人有冇同泰国去夹咧，又或者可能或者泰国好乐意去同佢合作啦，我唔知啦。咁但系你见到咧，佢嗰、那个即系嗰个力量或者佢嗰个势力啊，已经系遍及即系香港以外的地方，遍及佢自己中国境外，系可以延伸到去泰国啊呢啲咁嘅地方，随时咧可以喂派 特工出动嘅， 系啦，派啲 special force 去，派啲强力嘅部门或者强力嘅部队， 系啦， 就去咗去夹人，而系唔需要经过及审讯，唔需要有证据，亦都系唔需要啦喺呢个即系公众嘅即系监察之下进行，完全系秘密之下进行，无端端有个人唔见。 即系譬如你香港你要监听某个人，你都要去法庭攞 order， 要经过一个司法程序， 系啦， 先去做噶嘛。 即系唔光香港啊，即系严如美国，你譬如 CIA 或者 FBI 要窃听，你都要申请， 一定要噶嘛，监察嗰人你要做噶嘛。 系啦，即系起码你有啲程序，但系我哋而家系见唔到佢有任何程序。 即系你未嗰阵未定罪，你唔可以。 佢都系只个 suspect， 你佢唔代表有罪，你都要听一少程序，保障翻佢私隐好多嘢， 系 合法噶嘛， 冇错啦。 同埋不如认为佢有问题，不一枪打死好过， 系 分别啫。 而你香港嘅保安局也好，或者警方也好 ，suppose 系应该即系跟翻香港嗰种做法， 二对真系 系啦，即系话喂，我哋问咗公安局噶啦，不过佢唔答我都冇计噶，冇办法噶咁样。即系你系睇唔到佢系喺度，即系捍卫紧，或者佢 即系好 做翻 去跟进件事。 系啦，或者用翻香港惯常嗰种方法去做。即系话你如果真系有啲咁嘅事件嘅时候，你真系要去查啦。你即系而家佢虽然就话阿老婆烧咗案，阿李太烧咗案啦，咁但系佢都叫做佢就话叫做继续查啦。咁就因为即系公众嘅俾佢压力，同埋因为警方自己有个喺个网页自己啊写咗个好清楚嘅指引嘅。佢话呢啲失踪人口嘅案件啊。是不能够随便烧案的。你不是说阿茂阿寿走去说找到他啦这样就可以烧案。是一定要失踪那个人出现返。失踪那个人自己本身先。 我拿了 fax 就说他回来了。 是啦不得的。是要那个人亲身去烧案才得的。那这个很合理啊。 而且你要常的看你不是一个人中是一间书店的五个人。分别你不是说没关系。 是。 傻的咩即是本身是一件事一件很奇怪的事可能牵涉那些不知道什么问题。唔系咁，即系唔止一个人，即系你唔可以话即系话继续去调查嘅， 亦都唔系一个个别事件。 同埋点解唔系由重案组去接得定乜嘢咧？即系成个程序系唔定，你觉得好匪夷所思？ 好匪夷所思，亦都好恐怖啦！直情咧，我觉得有少少咧，系好似咧去咗呢个以前苏联咁样啊，即系嗰种咧，即系 KGB 啊，或者秘密 敲，搏搏搏， 系啦， 就夹咗佢啦， 即系嗰啲秘密警察嗰种运作方式啊，系啊。 Большой талант всегда тревожит И жаром головы кружа Не на мятеж похож, быть может А на начало мятежа Ты в мир застенчив по медвежьи Вошел ему не нагрубив Но ты невольно был мятежен Как не похожий на других А вскоре стал бессильной жертвой Но всем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бойцом И после первой брани желчной Пропал загадочным лицом Но те, кто верили по-детски Тебе в твои дурные дни И ждали от тебя поддержки Какой газету 這個呢真係我都覺得第一次，我第一次喺度播呢種語言嘅歌，係俄文啊。呢一個呢真係我實在就唔識讀嗰個歌名嘅，因為歌名呢就 俄文都難搞。 係啦，因為呢係俄羅斯文嚟嘅。苏联文啊，嗰阵时可能 嗰年代有苏联啦， 但系佢个样咧就好似 Matrix 咁样噶，枕望落去，但完全同 Matrix 无关啦。佢都 M 字头，但系跟住咧 M R T 啦，即系个 R 就调转咗嘅。 俄文嗰啲字都写好得意。 系啦 ，M R T R 调转咗嘅，左右调转，跟住 T 啦，跟住 E 咧细草 E， 跟住咧最尾一个咧好似个地铁嘅 logo 咁样。 好嘅，我即系好逗趣俄文嗰啲字 啦。咁但系咧，即系咧，凭拼音咧就都读到读得出咧嗰个 artist 嘅名嘅，咁就叫 Stas Nemen， 同埋 group Zavetti 咁样啦吓 ，Zavetti。咁呢两个人咧就好得意嘅，即系咧佢哋咧嗱呢首作品咧呢首姑且就叫做 Matrix 先啦，其实就唔系啦，姑且叫住 Matrix 先。咁呢首歌咧就系、是、收录喺一个2013年嘅碟度嘅，可能系一个新嘅录嘅作品嚟啦。咁但系呢两位 artist 或者呢一个咁嘅组合咧。其实佢哋咧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咧，就系一啲即系苏联之下咧国家培育出嚟嘅乐队嚟嘅。 系 咁就系咧喺苏联，即系嗰阵时仲系即系苏联啦，极权嘅国家嘅时代咧，就系当然系好多嘅监控啦，对于尤其是文化呢啲咁样嘅音乐啊，呢啲咁样嘢嘅。咁所以咧，你普普通通嘅啲人咧，就当然就不能够夹 band 啦，或者你夹 band 做到啲歌咧， 觉得你系夹系啦，搞事就。 系啦，就夹啦，同埋咧，系啦，你唔出唔到街嘅，除非咧，你就要咧通过一个即系国家嘅注册嘅一个嘅程序先得嘅，你要有一个即系 official 嘅一个注册，就是、国家准许你即系可以即系出碟啊，可以表演咧，先至可以即系去即系做音乐嘅。咁嗰阵时咧，即系佢呢种咧叫 VIA band 啊，即系 VIA 点解就是、vocal。加 instrument 嘅 ensemble 嚇，即係姑且就叫所以叫 VIA 嘅 band 咁樣，就係六七十年代喺蘇聯咧，就是、其實咧佢哋其實反而係咧國家培育嘅呢啲 band， 咁就係我哋咧 宣傳， 冇錯係嗰種文化滲透嘅方式咧去宣傳。咁好多時咧就係、是、佢真係揾啲好專業嘅一啲音樂人啊，同埋呢啲歌手去唱。你而家聽翻啲音樂咧，其實 文化大革命時候嗰啲 喂。我觉得文化大革 命，梁子君啊嗰啲剧啊， 喂嗰啲真系好唔掂啊，大佬，即系嗰啲品味。喂，但系呢种嗱，老老实实 嚟嘅， 老老实实，因为你话音乐角度以歌论歌，如果听呢一首咧，喂系好好噶，即系无论你嗰、那个即系编曲，即系佢啲编曲嗰种乐器， 个文化水平都高嘅啲音乐嗰啲都 咁又系。咁但系啦，你见到佢嗰啲即系配乐啊，啲音乐嘅摆位啊，啲 frequency 啊，好清楚嘅，亦都好即系嗰啲鼓啊，成啊系好弹嘅，好有铺排嘅。成首歌，你啲声亦都好靓嘅，个人声亦都好清楚，好，但系又唔会话即系大旧到乜都听唔到咁样。嗰、那个音乐嘅制作系相当好嘅。咁呢种咧就系话，佢哋嗰阵时咧，国家去 develop 去重点培育啊，呢啲咁样嘅 band 出嚟嘅，咁就系咧针对啲年轻人嘅专系。咁所以咧里边嗰啲歌词咧，即系呢首唔知系咪啦。咁但系咧，佢哋嗰阵时好多呢啲咁嘅歌词咧，都系咧即系歌功颂德啦，讲下党啊几伟大啊，即系要爱国啊，即系讲下 讲到共产主义社会。系好 系啦，理想啊，乌托邦啊，咁样又或者系咧讲啲情情塔塔，总之令到大家咧就系唔好谂一啲即系反叛嘅嘢， 系啦， 即系同呢个 rock 嘅精神咧，虽然你呢啲歌咁嘅曲式咧好似好 rock 咁样啦，但系咧同 rock 嘅精神系完全系背道而驰嘅，嗰种咧就系 rock 嘅精神就要反叛啊嘛，要突破一啲框框嘛，佢哋唔系嘅，佢整出嚟咧，佢内容咧就系话要大家啊歌颂党啊，我哋要爱国啊，我哋大家要啊和睦啊，要和谐啊咁样， 苏联嗰啲系嘅，即系我旧年睇一套电影，阿列尼史郭导演嘅，都系叫 Child 44，香港唔记得译名系乜嘢，就 系 Tom Hardy 同埋 Gary Oldman， 系 就讲五十年代个苏联， 系 即系成日要标榜就系 No Murder in Paradise， 系 咁讲到国家就有一个变态杀手杀咗不断杀僆仔， 系 国家就话唔可以 容忍啊， 唔可以容忍呢件事发生，系就话啲僆仔全部意外死咗嘅。咁咁啱就係 Tom Hardy 做一個軍官，咁佢個契仔就其中一個遇害者，咁佢個拍檔係一個好高軍官，咁佢都要被逼去同佢講，你嘅仔其實俾意外俾火車撞死，咁後來因為啲權鬥之下，佢落咗台，咁佢就覺得有問題，睇到幾個就發現來有死咗44個小朋友，跟住又點樣去查翻，即係講翻就係其實當時講蘇聯就係、是。 要營造社會好味，好唔可以有罪案。咁但係有一個同性戀者嘅變態，就國家唔可以容忍有同性戀者嗰種思想，一定話俾人冇嘅，唔可以有。即係而家你咪少少啲始終要殺緊落嚟香港咯，內地思想。 內地就發生緊啦，即係譬如話深圳冧泥咁樣，即係咁大嚿泥冧落嚟，都係話誒得七廿幾人係失蹤嘅啫，又掘到五廿幾條屍嘅啫，就係一樣啊！即係能唔能夠咧？ 唔可以真係。事实话俾 唔可以事实话俾听，同埋唔可以话俾个世界听系啦，即系呢个国家喂，原来可以发生咁大嘅灾难，系唔可以发生嘅一样嘢。即系老老实实嗰度，即系可能即系咁多咁多嘅厂房，咁多嘅咁多嘅宿舍，可能讲紧可能可能嗡咗成个数以千计嘅人。 系啊， 但系佢而家就 讲，讲完冇事咁样， 冇出入几个， 冇讲完就冇咗， 出入几个咯。跟住仲要好 high like 就话，哇！某日救咗一个出嚟咁样， 哇！犀利， 哇！就巴闭啦。跟住又唔知捧嗰只鸡出嚟，又喺度影相，即系根本就发生紧，唔容许公众觉得个国家系无能，或者国家咧系可以发生咁大 灾难，或者系唔正常有罪案有剩嗰啲嘢， 系 即系个健康正常社会有罪案系正常嘅一部分， 系 即系点可能？no murder in paradise 黐線呢種思想咪就勁共產主義， 咪就係嗰種極權嘅， 即係而家你普京而家行緊呢套，咁啊主席習主席而家都繼續提翻，繼續鼓吹翻呢種精神，即係以前上幾任嘅即個政府就可能好重於商業發展，其他 好實好務實嘅啫嚇，即係佢 喺人手 係啦，阿江嗰啲咁樣，即係話雖然佢六四嗰都係即係做咗好多，即係喺上海做咗好強勁嘅鎮壓咁樣先上到位，但係佢做咗之後，即係我唔係話讚佢啊，但係佢係比較個路線都係比較 practical 嘅，即係揾錢嘅啫， 搵水， 開放啲，係啦，唔好搞咁多嘢。但係 而家就唔係啦，錢因為中國叫揾夠， 大把 啦， 係啊，錢啊，我哋最即係 唔係多強哥。 系啦，我哋 有强国有强力部门， 冇错，系啦，我哋 银行都系咁啊，资金金融系强力部门一部分啊嘛。 哦，梗系啦，系。 所以而家就真系成日要假，都系搞思想正唔正确嗰玩先呢个就真系嗰啲就任你玩嘅， 即系搞呢、這个 就有机会成为一个犯人噶啦。 系咁，总之同埋即系嗰啲所谓打贪， 系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即系觉得系。 系啦，李波事件系一个啦，即系总之系你唔能够即系唱衰领导人嘅，唔能够即系所谓公布一啲即系或者去披露一啲嘅即系领导人嘅黑材料嘅，甚至乎嗰个所谓情史，哇，情史咁影响，喂，咁影响呢个领导人嘅形象，梗系唔得啦。 咁之前啲人写啊，宋祖英同江泽民。又冇俾人 阿江冇所谓啊嘛，即系佢唔系搞呢款啊嘛，而家阿习就只系搞呢款啊嘛， 性质一样，但系主角 即系其实佢嗰个打贪嗰种都似系嘅，即系令到即系营造一个国家系一个好清廉、好干净、好企理，所以咧 大老虎即系睇啦，都拖落嚟 系啦，咩大老虎啊，咩嗰啲 老虎一齐打， 啲系啦，嚼晒佢，即系周永康嗰啲嚼晒佢咁样，即系其实。你点样即系可能系拳斗，其实清算啫，即系拳斗私怨啫。咁但系 中国波由远古 系啦， 乜朝代都 不嬲都系咁噶啦吓。咁但系佢包装到咧，即系一种好靓咁样。 系啦， 又系其实有少少似头先讲嗰种啊，即系成个社会系好美好。 咁系，咁你社会主义系好注重呢样嘢噶嘛？ 咪因为其实佢嗰、那个即系佢嗰个。政權嗰個正當性，因為佢唔係民選噶嘛，即係佢扮民選嘅啫，人大嗰啲大家都知道唔係啦。咁但係佢唔係民選，即係其實佢冇一個即係正當性，冇人民授權嘅，咁佢唯有就要 sell 乜嘢咧，就 sell。即係意識形態啦， 北韓 係啦 ，sell 形象啦。北韓嗰只咧就係 sell 咩咧 ？sell 哇呢、這個國力其實又好似嘅，即係國力強大，同中國夢一樣。 是興蛋 係啦，是興蛋登陸太陽 係啦， 好勁係啦。即係講到個國家，即係其實都係亦都係通過民族主義，通過即係去煲嗰種民族主義就話國家好勁，所以你哋應該好自豪，所以你哋應該 support 我。系啦，亦都冇罪案，冇貪污嘅，所以你要 support 我去攞翻嗰個正當性翻嚟。但係因為佢本來冇嘛，咁而家就係啦，即係其實中國都係啦，啲中國夢啊，哇點樣我哋哇一帶一路啊幾勁啊，點樣我哋去英國哇派錢，跟住哇又喺嗰度 曼城買埋， 係啦曼城買埋啊，跟住又喺嗰度美國英國又起高鐵啊咁樣，幾勁啊幾勁啊，真係英女王啊冚家都要出嚟啊招呼啊習主席咁樣， 即係食飯，係啦，擺住點啊卡梅倫都要同喺度食， 係啦，即係飲紅酒，即係飲嗰啲靚酒都要即係講出嚟。咁样，即系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去煲呢样嘢。咁我觉得而家即系点解会拣呢首歌，就系因为即系觉得喂似喂嗰种即系苏联式即系秘密警察，而家就系话喂用强力部门嘅方式，用以自己嘅方式秘密咁样夹走嚟。 跟住係做一啲嘢。 呢啲種嗰種好恐怖嘅意識係，由我講書前已經聽到已經係話得係，哇好驚啊嘛！ 但 係 我哋 一聽到呢個名，哇！ 係啦，但係我哋以往係覺得呢啲嘢係淨係大陸先會有發生，或者係即係蘇聯呢啲極權國家。香港 而家可能覺得已經淡化咗，冇咁嚴重啦，文明咗。 而香港係文明嘅，香港有一啲法制去保障嘅，亦都有呢個即係所謂中英聯合聲明啊、一國兩制啊、基本法呢啲去保障嘅。呢啲大陸嘅做事方式咧係。井水系唔会犯河水嘅， 就系甚至乎你 河水都会犯井水 不变，起码喺我在身之前 系 有字嘅。大家唔系哇，亲眼睇到 系啊，即系 几经历紧。 而即系去到一个位就系，因为李波系知道原来佢系揸英国护照嘅，所以英国嘅外相夏文达 先系中国人， 系。但系英国嗰个夏文达，英国嘅外相夏文达都讲到好清楚，就话如果真系佢系咁样。被夹翻去咧，呢、這、一个而喺香港境内发生呢样嘢，就系、是、严重违反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同埋一国两制，系会系好严重咁样破坏呢个一国两制。咁呢个系佢嗰个措辞嘅强硬咧，系未试过嘅。咁话即系咧，英国佬讲就咁讲啦，即系讲到好似好劲咁啦。 佢有咩 实 质做到啦？ 咁但系啦，真系即系口惠， 我俾翻你噶啦， 而实不至啦。同埋喂，佢啱啱先至头先讲完啦，去英国派完钱，你英国都受紧佢惠嘅。咁你而家都系口讲下啫，系啦， 纯粹做成戏出嚟，正常要讲嘢嚟嘅，基本 功 嘅嘢。 即系佢做咗啲乜嘢啊？唉，真系嘥鬼气。 啱啱聽嗰首都好凄怨嘅一首音樂作品，就叫 Slip Away， 咁就嚟自 Lunar Sea 另一位吉他手樹木蘇嘅個人作品嚟嘅。咁佢樹木蘇個人作品就同另外頭先嗰位吉他手 Elan 好唔同嘅。 係喎，佢係 玩啲，即係都係吉他，但佢偏向於玩好多電子嘅啊，誒迷幻曬格德力嘅。係。咁跟呢首歌有幾，因為有幾原因嘅，即係其實而家香港呢個情況嘅時候，即係好希望就 Slip Away 嘅人希望可以沉睡，乜都唔理，但係 瞓咗佢算。 但係你發覺你瞓得覺都係俾人整醒你嘅，其實都難避免，同埋即係個好凄怨咁感覺。同埋揀呢首音樂其中就係因為呢首歌裏面其中幫樹木蘇彈 bass 嗰位叫 McCann， 咁 McCann 就嚟自80年代英倫新 New Wave 嘅一對專門做 Japan 嘅其中一位靈魂人物啦，同 Dave Sylvian 一齊搞呢個樂隊啦。咁佢好不幸，其實就喺2011年嘅1月4日就因為癌症嚟離開咗嘅，咁早幾日就係佢嘅死記啦。咁佢其實都係一個好悲慘，其實，即係 Japan 呢類樂隊個名氣好大，其實佢從來冇乜音調係話賣到幾個千萬張嚟嗰啲，譬如 Led Zeppelin 又好，你其他嗰啲 Coldplay 哇全球大賣，咁嗰啲樂手大家都好豐盛嘅。咁 Japan 其實個名好大，對音樂嗰種先驅嘅影響好大，但佢實質個人其實唔係揾到好多錢，咁佢一路其實都咁多年生活都有壓力嘅，咁其實，咁佢中間力都嚟咗香港同阿坡嗰錄嗰張碟，阿坡嗰啲一個 project 叫做汗，咁佢嚟香港，我唔知阿坡唔記阿坡咩原因識到佢，不過好 nice 人啦，阿坡都係講笑話，佢嚟錄音嗰日，但一錄音室多咗好多人嚟借嘢啊，成睇，唔係因為 Japan 大家都覺得好傳奇， 即係其實去朝聖， 朝聖啦，咁我都好有幸，我2022年喺日本一個音樂嘅活動入邊都同佢飲過酒，當時佢同一個 project 咁，即係好一個好 nice gentleman， 咁佢後來佢後來有病都，佢就去咗塞浦路斯嗰度，即係做啲好義務性推廣音樂嘅工作，因為佢覺得。佢推廣音樂，咁就係後來因為有 cancer 咁都因為醫唔到，咁其實幾傷感。啲頭先嗰呢段 bass 應該係佢其中應該生前最後一兩首幫人錄嘅一段 session 嘅嘢。 但呢個 bass 係好精彩， 佢係好 unique， 佢用 fretless bass 嘅，佢一聽啲就係 McCann 嗰啲聲嚟㗎。 同埋係好係啦，即係佢都彈都幾高音下嘅，即係唔係喺嗰啲低位徘徊，佢係彈到啲高音係你係聽到好清楚喺呢個底裏邊嗰啲 strings 之上，即係嗱裏邊咧就有條 bass。 即係 McCann 嘅 bass 一聽，我就係佢嗰啲 bass， 大家用佢嗰陣時 好花嘅，行得好行好多嘅，係 啦。咁其實有時都係真係好傷感，即係一個好有名嘅音樂人，其實但係即係其實做音樂，大家都成日都覺得係辛苦嘅。但係真係其實唔一定係香港嘅，外國其實大家好多著名音樂人，其實佢哋都並唔係我哋想象中覺得哇好有名，一定係揾好多錢，好過啲好舒適、好豪華生活。咁其實佢本身都一個。為咗音樂而奮鬥嘅，到後來有病，佢亦都去到一個塞浦路斯嘅地方，繼續覺得嗰個地方要推廣音樂，咁都即係盡咗一個作為一個音樂鬥士嘅應有嘅一種做法。咁大家佢過身之後，好多音樂都好成日都出表佢啊，好似樹木蘇咁，其實即係當咗 Mika 阿仔係自己嘅，佢同我講即係當係自己兒孫啊侄仔一樣，咁成日都係照顧佢哋咁樣。咁大家都覺得係心酸嘅一個咁成就，因為咁早離開咗我哋。咁因為可能因為即係可能經濟個負擔唔容許醫得個病太好，咁就過咗身。 佢死嗰陣係 五廿零歲， 係啦，明白。咁但係即係我唔係話想揀硬踢翻我哋講開嗰啲啊，只不過係即係你講呢種情懷咧，或者呢種感覺，或者一個熟朋友，亦都欣賞佢嘅，聽慣佢彈嘢嘅，好崇拜嘅一個人，咁樣即係而家即係過身啦咁樣，嗰種咁嘅感覺咧，其實有少少似我哋對同香港嘅關係，即係香港係一個即係我哋都即係熟朋友，真係老朋友啊，真係 喺度長大， 就唔係吳亮星嗰啲老朋友，真係老朋友。我哋一路长大，我哋即系经历过，或者我哋 系啦，系啦，殖民地时代 系啦，我哋都享受过嗰种即系制度嗰种嘅即系管治嘅方式咁样。我哋都 kind of 系几崇拜呢个地方嘅，即系几好似即系好尊敬呢个朋友咁样。咁但系而家你见到咧，呢个朋友好似已经病到末期啦，甚至乎已经死咗啦，死咗啦。其实我觉得， 即系而家可能变咗植物人咯，就死冇分别嗰啲咯。 系 心跳度有卜卜卜，但系已经系。个脑冇乜自己思想啦， 系啦， 靠即跟外边啲控制住 啦，系啦，外边嗰啲中意点搞就得啦，一阵又吉佢呢度嗰，一阵又抽佢血啊，一阵又点样，即系好似昏迷咗咁样，即系我都有少少似嗰种感觉，即系嗰种伤感啊，即系我见到嗰啲嘢，我哋惯常以为唔会发生嘅， 系啦，或者谂住啲人麻木啲，当合埋头唔理，但系其实你越唔理，发觉啲嘢越嚟越。 變嘅程度就是、喂，我唔理都唔得，去到而家突然之間人口可以失蹤， 係 呢啲係隨時可以發生任何一個離識嘅朋友嘅身上， 同埋即係有少少似突然間踩油咁樣咯，即係零六年一開波，喂都係李國章啦，點知砰一聲，即係其實之前都知道 預咗係佢做㗎啦， 唔係咁樣講，之前已經有四個人失咗蹤，不過即係嗰個坊間嘅迴響唔大嘅，咁但係突然間 現時喺度都知，其實覺得好，已經覺得好恐怖，同一個書店，咦？ 系咯，咩料咧？点解会咁四个人？系啦， 我成日同佢玩嘅， 系， 即系我都就上过睇个书，即系嗰阵，其实我喺咁嘅间好多年，个书即系其一个地，我夹翻个地标嚟，系喺嗰条街嗰度， 系 苏华后边嗰度， 系啊系啊，即系嗰个除咗呢个系呢个铜锣湾书店，就系另外一个地标，就系掟曾经有掟响水落嚟。 即系所以讲，我第一个我都好识嘅地方，即系啲人我唔识嗰啲。你讲我哋一去开地方，一发生咁嘅事， 有 感觉好似你一个去开茶餐厅， 系 去白或者甚至举个恐怖啲，好似。澳门百鲜饭店突然之间一家俾人灭晒口，突然之间唔见晒啲人，原来俾人做叉烧包。 就系我讲嗰种即系突然突然踩油啊！即系嗰种系喂由即系最初当系李国章嘅啫，点知2016年第二波咧就系呢一个李波啦，就唔系第二波就李波，系去到一个好极端嘅，即系话直情系香港人好地地喺香港都可以人间蒸发嘅， 真唔见咗。 系啦，好似头先讲嗰个 烧案就要 系啦， 真系。 你讲嗰个八仙饭店，我就好有极端嘅例子，其实似嘅，即系突然间喂香港被灭门咁样，我突然间 唔见晒， 好即系突然间也有零到一百，本来都叫做即系都唔系零噶啦，可能即系叫做由六十即系负六十，而家就砰一声去到负一百咁样，去到咁尽嘅，咁即系就等于就系即系嗰种 sleep away， 即系呢一个老朋友已经就嚟玩完啦， 系啦， 即系咩啦？咁但系其实你头先讲 流离之际 系啦，但系我反而觉得咧 ，sleep away 仲有另外一个意义就系、是、其实咧，我哋而家喺度呱呱嘈啫，或者我哋可能喺 Facebook 都好多朋友喺度呱呱嘈或者点样，但系我相信咧，亦都有即系有好多盲目，亦都系觉得。我真系冇嘢嘅，关我鬼事咩？总之我唔做呢啲嘢，我又唔系禁书，我又唔睇禁书，我又唔会闹大陆嘅。 系啦， 我甚至乎 坐艇翻头叫鸡嘅。 系啦，我又话甚至乎我会翻大陆做生意嘅 ，OK 啊，几好啊咁样。系啦，奉公守法，咁呢啲嘢唔关我事嘅。咁我做你嚟做乜嘢啫？你班友咪有去游行咯，礼拜日即系李波嘅游行两点钟咁样，你咪去行咯。之前喺度坐 嘅呢啲啊。 好多噶， 系多嘅，即系越嚟越多添。 其实即系我谂 麻木咗，大家对 麻木咗咧，或者嗰种无力感咧，或者根本本身都唔多理嘅，再加埋呢班人唔多谂嘢嘅时候，就会俾吴亮星嗰啲人就 spin 咗，佢觉得要有底死啦。又或者俾阿梁美芬之流，梁美芬之前都有讲嘅，就系话啊，佢可能系走私啦，即系系啦，自己走上去走私啲禁书啦，咁样 俾人拉咗啱。 系啦，跟住又有加埋阿叶柳，好多啲旁边可能叶柳嗰啲又话，诶，公安唔会嘅，佢哋落嚟香港做嘢，干净利落好多噶嘛。即系 好多即系跟真打下打鼓将件事。 系啦，侧边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人。旁边可喺度 spin 件事 ，spin 开晒，令到大家都模糊咗个焦点，令到大家都觉得咧，李波呢个人或者嗰五个人咧，都系有问题。呢五个人系叫做五条书局友，即系等于好似阿吴亮星嗰讲，五条书局友，即系咧去污名化佢哋，令到啲人觉得咧呢班友系抵死嘅。即系系咁样咯，咁我觉得嗰种 同埋突然间又发现就话 Page One 开始唔卖啲所谓 系啦 ，Page One 已经自己唔卖啦， 自己唔卖， 自己唔卖啊，系即系已经个 sales 秘密讲翻出嚟俾记者听，就话已经唔有几个月冇入呢啲货啦。即系见到，但系其实好多人咧，即系香港瓜咗或者就瓜。或者已經其昏迷大昏迷嘅冇曬知覺，係一種 sleep away。 覺得香港真係輸局， 但係亦都有另外一大班港豬，完全唔理大家都繼續喺度繼續瞓，繼續 sleep away， 想唔理。 係啦，覺得冇事， 覺得冇事嘅，唔關自己事嘅，咁冇辦法嘅。如果你就咁多呢啲咁嘅人， 我真係好傷感嘅。而家成即係一嚟第一即係一嚟嘅頭就已經係覺得哇，即係叫做咁 後炮就咁重口味，大佬。 重口味啦，即係令到。你以后点你点睇落去成个世界咧？真系 真系好难顶嘅，真系。 冇错。 Мы вам честно сказать хотим, на девчонок мы больше не глядим. Они всю жизнь нам разбивают сердца, от них мучения нам без конца. сколько можно им песни петь, сколько можно капризы их терпеть, быть под наркозом их пленительных глаз и слышать каждый раз отказ, опять отказ. Ну скажи, скажи, без них-то мы куда? Да просто никуда. Недаром все века их носят на руках, и нам опять придется руки сказать должны. Больше жизни девчонки нам нужны. Ну кто нам скажет, что приходит весна? Ну кто покоя нас лишит из сна? Кто разбудит в душе 个咧，咪就系咧，点解头先我哋一讲完就话啊，港珠啊，大家瞓啦，呢种嘅反应咧咁开心咧，就会系嗰啲咧，即系大陆或者系啲权力嘅，即系当权分子咧，就喺度开香槟、开 party， 喺度好开心咁样啦。即系当大家咧都喺度 sleep away 嘅时候，大家都当得呢啲嘢咧，譬如李波呢件事唔关自己事啊，成啊，咁嘅时候咧，嗱佢哋就开 party 啦。即系呢首歌咧就继续咧，都系头先我讲嗰两个苏联。啲 artist 啊 ，Stas Namen 啦，同埋 Group The Vesti 嘅作品嚟嘅，咁又一个 live 嘅作品，2013年嘅作品啦。 喺苏联或者俄罗斯算系国宝级嗰啲嚟噶 啦。国宝级噶啦，系啊，因为喂，仲国家重点培育，即系而家就叫做即系解体咗之后，咁佢哋都继续都要捞噶，咁咪咩咯，走出嚟开 concert 啦，同埋佢呢度 feature 咗其他嗰啲嘅 artist 喺度嘅，咁啊呢一个作品我即系咁以歌论歌啦，就系好值得欣赏，我自己觉得即系好过瘾嘅，即系佢好过瘾真系，即系佢玩嗰啲 即有少少 musical feel 噶啦，佢有一班 choir 喺后边咁样啦，咁但系佢即系中间佢个 groove 已经好得意啦，嘣嘣嘣嘣嘣嘣呢啲咁样咧，系好好硬嘅。 即系苏联咧，俄国音乐其实都有特色噶嘛。 系系啦，咁再加上跟住佢又有好多 brass 啊咁样啦，系好 dramatic 嘅，即系好少生鬼，好有趣。跟住好多突然间嘣停晒，跟住嘣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嗰啲咁样咧，咁系好过瘾嘅，即系咁以歌论歌去听咧，系好即系再加埋。成件事好似好开心嘅气氛，但我觉得就真系 fit 晒形容咧，即系嗰种当权分子呢一班好似呢啲。 即系你讲苏联就谂起 系啦， 嗰队 Pussy Riot 系啦， 嗰队好有名乐队。 系不过调翻转，那个就调翻转嘅，那个就系完全系反叛嘅。 嗰啲真嘢，即系咁，即系可能嗰啲坚嘢真相，即系或者唔系讲嘅。 喂，佢唔单止唱歌啊，嗰班人竟然有行动啊， 行动听， 要去东正教堂嗰度搞嘢嘅咁样。咁系啦，但系呢啲咧就建制乐队， 建制乐队咯， 建制乐队。咁但系音乐上就相当好， 相当好嘅。 但系即系我觉得又系品味嘅分别咯，即系建俄苏联俄罗斯嘅建制乐队咧，啲水准就咁样，我都系相当好。大陆嗰啲咧，你咪睇下彭丽媛嗰啲咯，阿彭嫲嫲嗰啲咯，即系嗰啲样板戏嗰啲咧， 宋祖英嗰啲咯， 系咯。 咁你有其他啲所谓商业化啲嘅，阿譬如韩红啊、孙楠啊嗰啲，都系国宝级歌手嚟噶嘛。 系嗰啲歌我麻地咯，即系 识欣赏， 唔系呢啲咯，即系呢个你听到真系，其实系即系又系啦，以歌论歌，你真系觉得哇，好过瘾噶，真系。 咁俄罗斯不落去，即系你前沙皇嗰啲艺术品，即系佢哋嗰种味道。 咁又系，即系历史悠久，即系佢哋亦都冇。 咁你中国古代都靓噶， 系。 你中国京剧嗰啲都好有水准嘅。 我系啦，咁但系即系我谂又系即系嗰个取向问题啦，即系譬如即系中国音乐好兴，即系嗰啲即系齐齐都系玩同一样嘢噶嘛，即系同一条 melody 噶嘛，咁但系即系呢一种就系即系好多 harmony， 好有层次，好有编排，甚至乎人声嘅安排，即系亦都有即系有主音，跟住后边又有班 choir， 嗰班 choir 就其实某程度上你又会幻想到好似系嗰啲红军咁样噶，系即系有嗰种咁嘅感觉喺度。咁我觉得即系我自己即系可能口味问题啦，就即系比较欣赏呢啲咯，大陆嗰啲真系唔识。 但即系我而家就冇，即系以前，即系我，即系你喺文学上啦，对于佢严格啊、京剧啊嗰啲系好有历史价值，但系嗰啲你觉得系似系一种历史，佢 study 啲旧嘢，你近代中国真系冇乜进，即系冇乜所谓。 咁嗱，你經歷咗一個 文化大革命 咁已經係啦，樣板戲啊，成啊呢啲係啦。咁同埋係根本，其實你經歷過咁多嘅劫難，文化大革命啊，跟住再之前嘅大躍進啊，咁跟住再一段時間之後不斷嘅鬥爭，跟住有六四啊咁樣。其实好一整几个几代嘅中国人啊，我谂其实都系功利主义。总之喂，最紧要我生存到先，大佬真系即系保条命先，跟住喂要三餐温饱先，大佬唔好讲咁多嘢，有钱搵多搵。 即系一个乐队嘅，譬如好似窦唯嘅黑炮啊嗰啲，你曾经都觉得好似系好。 间唔中咯， 跟住已经好快，已经呢啲叫做都唉，维稳咗啦。 系啦，维稳咗，你会就会即系所谓 co-op 咗，已经系啦，即系国家就会重点去，一系就招呼佢，一系就栽培佢咁样，跟住就即系啦，搞掂咗佢。 好多啲乐队出嚟，以为会有啲发到声，会有啲 冇啦吓， 冇晒啦。 咁你崔健都变咗，即系走咗去做系崔老师啦，崔健老师走去做评判啦，咁样。咁其实系即系好唏嘘嘅，即系咁，但系。呢种就系、是、如果大家即系喺我讲翻，即系中国嗰度，即系你几代人已经系咁样嘅时候，佢都唔会再去即系 develop 呢啲艺术啊，成日啲咁嘢啦，完全冇。总之系即系一切都系功利，一切都系喂发展是硬道理，不断咁样去即系破坏环境，去哇要点样去。即系要练钢啊，令到即系吓成即系全中国系一个最多生产钢嘅国家嚟噶嘛？今时今日系 阿习主席上台时讲啊嘛，打铁还要自身硬啊嘛，即系要 系啦， 强力 系啦，要强力咁样去即系打铁吓，要即系搞到而家产能过剩，于是又要输出咁样 搞到睇北京啲雾霾，广州 系啦， 你吹埋落嚟香港 系啦。即呢一种就係佢哋嗰种发展是硬道理，而但係就唔会走去发展文化艺术嗰啲咁样，所以唔会有进步，唔会有呢啲咁样嘅音乐。 係 可以发展到出嚟。 即係当时提到即係俄罗斯就係嗰度讲返嗰套 Child 44, 嗰个结局就係 Tom Hardy。 Tom Hardy 就即係查到我啦，终于搵到即係边探杀咗。咁亦都觉得佢立到功啦，咁阿头就可能将佢复职升返上去。但係大家要逼个雕就係话，其实我哋呢个社会呢、这個變下曬都唔係社會主義產生出嚟嘅， 係 因為佢喺二次大戰時俾德軍俘虜咗喺嗰個納粹軍營裏面， 就變態咗， 變咗變曬殺手， 係 就是德军预咗将来纳粹俾人打啦，俾咗咧，佢都会散播一扎啲人渗入个社会度嘅。 系， 即系我哋仍然，即系我哋继续要去追查呢啲人。咁同埋好笑，原来当时话苏联系冇呢个谋杀调查咩，凶杀系咩轰炸组 。 全部是 KGB 嗰啲，跟住而家啦，要成立咧，就因為我哋要追查翻呢啲，去諗住去破壞我哋社會主義美好嘅一啲恐怖分子殺咗度。 外國勢力，即係外國勢力嘅滲透。 即係你咁，你蘇聯當時要美化，就明明就算破咗我哋，都唔可以話我哋兇殺係唔係我哋社會主義產生出嚟嘅嘢㗎。 即係假如喺大輪咧，真相都不能夠 冇真相，真相都要作一個 係啦，要作一個假嘅去維護翻你呢個社會主義烏托邦嘅一個形象。 50年代嘅蘇聯 係 咁，但係你而家諗下，而家去到2016年， 嗯， 不過共產主義特別係內地而家仍好強烈呢一種即係呢一種色彩， 係 啲俄羅斯都已經有。大英公然有罪案啊，有毒贩啊， 嗯、 即普京系成日有罪恶噶啦，呢啲佢 亦都有同性恋啦。虽然即俄罗斯啲人都系真系好憎， 但起码佢都唔会再美化话，即系有人死咗谋杀案，系唔系嘅？系啲外国势力做出冇嘅，啲人都呢啲法官，你唔好呃人哋，你个社会你啲人都要进步噶嘛，思想你当人傻嘅咩？咪资讯咁发达，你冇得呃噶嘛，你冇得自己夹埋编一个故事出嚟。 系 你而家但。我個感覺， 所以大陸咪封閉咯，又冇 Facebook， 又冇成，係啦，跟住你微博嗰啲咪即係又係鏈到好緊啊，成。係 啦，咁所以啊，即係台灣書局買啲所謂禁書都要搞掂你。 係啦，仲要只係香港一個地方，少少嘅地方，一間咁嘅書局，上樓書局買啲書。 佢裏邊唔係講話要有啲乜嘢政治概念，令到你覺得啊要推翻共產黨，唔係好似發人工，係一種意識去做啲，都係。都一集小劇，或者同小説不大分別不大嘅一啲所謂花邊新 咁，亦都即係證明嗰個即係政權之脆弱，或者即係領導人個正當性之不足啊！即係佢即係喂少少八卦料，原來都可以搖動你嗰個正當性，搖動你嗰個統治嗰、那個根基喎。咁所以佢哋好驚，即係驚到咁樣。連一啲咁樣書，當然啦，即係呢啲書係其實我相信係賣好多翻大陸嘅。 系 好多嘅数量，好似话即系佢哋嗰个生意额系讲紧，即系可以讲紧数以千万计咁样嘅生意额。咁但系，喂， 但问题佢哋 咪又系嗰啲，即系 问题我 都 系佢成，即系头先要租个地方，佢要搵料，佢都要可能嗱搵啲料，你都要使好多钱。 同埋唔系佢哋写晒噶嘛，即系好多人 写 佢出版啫 嘛。睇佢哋都唔系就暴发户行出嚟，即系佢都要用啲钱去营运呢一种生活状态，呢种书籍嘅出版书系啦。 即系系咯，而家佢哋依然系要仲，尤其是即系啊，即系而家呢一个咁样嘅政权啦吓，即系阿习呢一种政权都系要好维护自己嘅形象。 形象系啦，即系一嘢花边嘢都唔讲得嘅。 冇错，咁但系啦，即系如果当大家都继续 slip away 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种情况，即系有头先嗰首歌嗰种欢欣，就系当权者喺度即系开晒香槟庆祝开 party 呢一种。咁仲有咧，即其實仲有，當大家 slip away 嘅時候咧，唔單止即係呢啲咁嚴重嘅事發生咗啦，但係咧嗰啲細微細眼嘢咧都繼續發生緊嘅。即係譬如一陣我都可以講多少少嘅，就譬如話麥齊光嗰單 case 啦，即係呢單 case 原來，因為我都唔知，即係我冇跟啊，即係太多嘢 太多嘢啊， 又要跟網絡23條，又要跟李波咁樣，我都唔得閒睇呢單麥齊光。原來阿 Terry 話我聽，原來琴日判咗，原來係話甩咗啊， 甩咗啊，係啊。 哇！真系呢样嘢咧，真系令到我真系听到匪夷所思。我听嗰首 攞翻长讽啊， 系咯，听多首歌翻嚟咧，我再讲多少少，讲下呢单嘢，同埋仲有单阿刘梦红都有单， 系啦系啦。 しく流れ出した赤色誕生まで狂いそうに叫んだ闇の中 聽過一首來自日本樂隊 Buttick 在1993年的一首很舊作品叫 Darker Than Darkness 比黑暗更黑暗即是選一首歌不用解釋都明白為什麼選一首歌即是現在整個感覺就是都不知道用取即是有一個黑暗即是都不懂形容這個這個世界即是香港大家那種石所有那種不知道壓迫的情況覺得那個黑暗時代的來臨 是啦即是有一個即是近 臨天黑帝降臨的感覺 即比這個 Darth Vader 更加 都是輸啦是啦都有人性大佬 是啦都是一個老豆還有少少人性是啦 你就算你師傅講科都有理念去追求 是 他有一個目標不會亂咁嚟嘛大佬 咁他都可能有他目標的現在當權那些都是鞏固他自己的他政權 真的唔識講黑個黑暗啊！ Darkness 係啦 ，Darkness 定 Darkness 咪咧？ 咁啊係啦，事實上咧又有一單近啲嘅 case 咧，就係呢個麥齊光同埋曾景文。 相對嚟講，呢啲叫好小事，但你都覺得聽，你覺得搞錯啊？ 即係喺呢個 Darkness 裏面都有啲即係細細粒粒嘅呢啲小黑，呢啲小黑呢啲嘅啫，係啦。但呢單嘢真係咧，我其實你頭先喺聽緊呢首歌嘅期間咧，我即刻喺度睇翻啲報紙咁樣咧。其實我咧，因為可能我嘅注意力系有啲问题嘅，有个人系，即系当我听紧歌嘅时候咧，再睇嘢咧就好难睇得入脑嘅。 系 咁，或者咧可能系根本件事嘅一个案情啊，实在太荒谬或者太过复杂咧，就其实即系我 睇咧 都睇唔明嘅，完全唔知讲乜。 明噶，系啊，睇唔明，我都唔系好明讲乜。 即系总之，本来就系话即系两个人。 话本来 就各自买咗个单位，跟住对调就租俾对方， 系啦，你租我租俾你， 系啦，跟住 但我就你啊管理我嘅业权，我就管理你嘅业权嘅， 系啦。而嗰啲租金咧，亦都系即系同政府 claim 翻啲租金嘅 allowance 咁样，咁就话即系话。 我知道嗰个年代就 系 好兴 租金，系啦， 即系又唔系叫呃技术上咯。嗰个年代好兴嘅，譬如话我即系当年边个人唔可以买楼，咁我搵亲戚买层楼，我租俾你，又我点工，即系头先我写你名，但系当然你信得过啦，咁我呃你，跟住之后。就我个俾佢， 系啊， 都得嘅，即系大家衰，一定系好好朋友， 冇错， 我信得过你， 真系老朋友啊呢啲， 老到震啊大佬，咁啱我一齐睇到撞到时，我一齐买咯， 系咯、啊， 同边觉得可以对住， 系啦、啊，喺隔篱嘅啫， 咁巧合啫， 咪上下层， 六合彩又未见中， 21E同22E。 咁 跟住系啦，而家 我可以管理屋，我屋就离开管理屋。 系啦，即系本来就入咗罪嘅，但系嗰阵时咧就即系 花几日 三年前 定系啦，处长几日就好似就攞台啦。 系啦，即系啦，咁就攞台，但系嗰阵时即系都系判缓刑嘅啫，系啦。系啦，发展局长跟住就陈茂波就顶咗上去咁样啦吓，咁我嗰时判咗缓刑，跟住上诉，咁到琴日就判就话得席。咁我睇翻啲报道咧，原来话咧佢即系得席嘅时候咧，佢系未俾呢个书面嘅判词嘅，判词系会即系押后俾嘅。总之琴日咧就听完即系净系听咗控方一个钟头嘅陈词之后咧，就 廿分钟商讨就冇事。 系啦，五条友即系五个大法官。就话 OK 啦，即系上诉就得席嘅，即系配合麦齐光同曾景文咧就冇。 好似系咪终审嚟嘅？呢啲冇 终审嚟嘅， 即系你律政司冇得再 冇啦， 追啦，哦， 系啦， 搞掂咗啦， 搞掂咗啦， 上岸，攞翻长粮食长房， 冇错，即系仲系讲紧每个月60,000蚊长房， 系啦， 叫啊，系， 仲可以随时翻入政府再捞， 系， 以下任可能去做翻局长， 系啦， 做翻发展局局长。交波可能转第二啲 pose， 系即系随时咁样啦。 将边个落台佢交波调过咧？ 系啦，即系麦齐光佢都有问佢会唔会重返呢个政府啊？咁佢就话即 系香港人做得嘢嘅嘢我就做啦。 系啦，即系我要 服务大众，系啦，即系伟大啊！ 咁佢冇讲嘅，未讲实，佢就话即系未有谂过呢样嘢。咁但系咧，而家就 八九多人够话 N 届唔选特首，讲啫嘛， 系啦，讲 一分钟冇。 咁以我哋而家， 你而家冇出嚟會有張家輝咁講。 係啦，以我哋而家對於常識嘅或者時態嘅推論咧，覺得佢好 likely 咧。 而家答咩唔更重要？ 就一定會翻去嘅。 係 跟住阿陳茂波就可能再升。 我覺得張炳良可能會落台。 係。 佢坐。 因為嗰陣時想炒啊張炳良噶嘛。 係啊。 係啊，又或者甚至乎，甚至乎係炒啊曾俊華。 系咯， 因为嗰阵时都想喐曾俊华噶嘛， 系 咁啊，即系可能咧又用一个借口就话曾俊华又估错数啦，又估啊估少咗咁耐，仲有咁多嘅九千几亿九百几亿盈余， 超支咁多钱要填落去， 系 几条秘密高铁， 或者炒两个可能又双响炮 执啊， 系咯， 咁你阿林郑话得下届唔做噶啦嘛，即系啲位置执，即系齐光随时有得翻，继续有捞过， 系即系做翻发展局长， 系啦，咁啊骗你嘅我。 陈茂波就一系咧就做呢个财政司司长， 或者政务司司长。 财政司司长先啦，我估，因为阿陈茂波本身都系一个会计师嚟嘅， 系啦， 咁做财政司司长好合理啊， 识传递赚钱， 系咯，又咁识得谂计去呢啲，掂真系， 系咯， 即系有劏房啊啲，仲有搞劏房嘛， 搞劏住嘛香港， 系咯，真系，哇，一人身兼两职啊， 系啦。 即系佢做埋呢个兼任呢个发展局局长， 系啦。 咁麦齐光做咩好咧？唔得嘅，即系麦齐光 做第二啲啦。呢个话晒都即系有，即系佢个唔止同即系好朋友，即系阿六百九咁。 系咯， 外将我真系外将嚟嘅呢啲。 系咯，咁就系啦，单啦呢啲咁，总之而家上诉得席啦，咁我即管睇下，佢嗰个书面判词判咗出嚟系讲乜嘢？ 唔系好锯嘅。 系啦，即系嗰个理据系乜嘢咧？即系 好似同好似凉粉，凡亲犯咗事。上诉亲都一定系 唔係話冇罪，都一定輕判或者即係覺得同個案情唔合比例嘅嘅判決啦。 係啦，即係睇落係唔合比例啦， 有啲過唔入添啦，你林肯強啦，團地波啲全部都過唔入嘅。 係啦，即係直情唔查添啦，團地波啲即係 ICC 唔查啦。但係調翻轉咯，如果係即係得罪啊六八九嗰啲就大鑊啦。譬如阿劉夢紅咁樣。 系啦， 刘梦 好似啊，另一个好似阿志允、志文大师都哇，即系惨追杀到， 追杀咗几年啦又。 系啦， 但系而家咧，阿刘梦红嗰单咧就 系啦， 系啦，就涉嫌呢个妨碍司法公正啊。原来都话咧，梁振英嘅决定咧，将一啲对刘梦红有利嘅信件咧，就唔交俾廉署。 哎呀， 系啦，仲将呢个信咧收入机密档案之中。 哇， 即系其实。系啦，似系佢系六八九，似系佢妨碍司法公正多啲喎，大佬有一啲即系对佢有利嘅证据收起佢。 咁廉署系咪强力部门嚟噶？ 我、肯定系，头先嗰 边系 啦，系啦，香港廉政公署系强力部门嚟噶。咁但系 会唔会夹咗 Dream Bear 翻大陆审？佢游水来噶嘛，游水 跟住系咯，系咯，可能消失咗。咁系啦，即系又喂呢啲就追晒嘅。 你唔知啊？即系嗰啲高富人就阿上海仔，喺度咩打兵帮杀埋，而家 唔知去咗边 追杀你噶嘛？听上次讲，哇，真系 即系佢究竟系咪仲系咪自由，仲系咪健在都唔知 道，可能又夹翻啦。 系 黑社会严， 系咯， 系咯， 即系搵个对面嗰个堂口去搞掂， 夹佢翻去， 系咯。 睇报纸话系俾人追杀紧， 呢啲就系即系中间人协助佢翻内地啫嘛，就唔算系越境执法啊嘛。连田北辰咁讲， 即系嘅后续，哇， 系啦， 谂下阿梁粉呢啲。 即系话，即系香港而家系去到咯，即系你讲啱啦 ，dark 定 darkness， 即系佢连铲完佢税嗰啲杀灭口啊， 冇错，搞佢嗰啲佢就灭口，自己有， 其实大量群英雍正咗人，即系要杀晒当年帮佢 系啦 位嗰啲人， 系啦，但系佢自己 friend 嗰啲如果出事咧，就冇嘢嘅， 上诉得直点都搞到唔使坐先啦， 或者系搞掂佢嘅， 住钱水湾。真心有悔意， 系 拿住家真心有悔意，似我老婆， 系 真心有悔意， 系啦，即系或者团地波嗰啲咁样，诶，嗰啲系我嘅，我个仔，嗰啲系我家人嚟啫， 家人 嘅家人，或者系 唔系好熟嘅， 唔系好熟嘅，咁就可以咁样甩烂嘅，唉，真系， 咁你变咗你有咩，变咗咩，咁你觉得大家喂犯法唔系咩事嘅咯，你即系你嗰种信息俾人觉得你真系。你啲令人對法治嗰種信任，即係有動搖咗。 又或者仲有一個信息好清楚，就係話咧，如果大家想嚇、啊、即係安全或者即係有運行咧，跟六八九啦， 係啦， 跟佢 食涼粉， 係啦， 做涼粉， 埋佢堆， 係啦， 咁就有事咧都有辦法。 但係佢個人好犀利，又唔係咁易埋堆，埋咗堆又覺得， 啊、 你唔夠班，你埋黐我，你邊個班嘅啫？哇！呢個叻過我埋嚟唔得喎，即係。咁易埋到起身啊！埋到嗰班都好厉害㗎啦，你咁易做呢个白宫发言人啊？嗰啲黐到埋去咁容易啊？ 即系你要有翻上下蠢，但系你又要有翻咁上下，即系 佢觉得你有用嘅， 系啦，有用，同埋要够剑格， 系啦， 够衰格， 系啦， 即系俾佢用得到，佢可以通过你做啲衰格嘢或特嘢。 有几个例子咯，即系阿刘光华嗰啲咪好成功咯。 但系刘光华聪明啲，即系佢系唔属于蠢嗰类。 咁啊系，但系又信俾佢信一个就即系。入咗局， 可能用住先嘅啫，即系可能迟啲，可能都会最尾都系出事嘅收场。 即 系，唉，所以咧，即系 dark and darkness， 我觉得真系都冇讲错。Make you think you're drinking. Yeah. Head to the floor, don't collect that dough. You better hurry up 'cause the beat's so cold. Pop that, cock and reload. This another hit, I got an ace in the hole. Boys on my back, Claire, did you pick that? You got a small stack, Claire, you can keep that. I'm a Big Mac, make you wanna eat that. Like yak it to the yak. Junk in the trunk, make it pumps in the bump. Girls wanna have fun, make you sticking out the tongue. The dance that you're doing is dumb. How to do where you from? Hey, sticking out the tongue, girl, but you know you're too young. A bunch of girls. Shit look fun. That's how they do where we from. You know it don't start till gone. smoke in your eyes. So open your eyes, the joke's on you guys. And you ain't gotta be a mason to see through some of this shit on occasion. Shut it, what? The dance that you're doing is dumb. How to do where you from? Hey, sticking out her tongue, girl, but you know you're too young. A bunch of girls do it and the shit look fun. That's how they do where we from. You know it don't start till gone. That's how they do it where they from. I'm like, make a new track, make them fall on they crack. Give them a slap, appetizer, and slack up so fat in the back, make the boys all collapse. Yeah, when I rap, that be all on my jack. Boys wanna tap on this prusy cat. Got a new idea, let me switch it. Man, I'm so futuristic. Big lips and big, big, big hips. Body be thick like a biscuit. When I'm different, ripping shit, microphone gripping it. Getting these Benjamins, new car whipping it. I'm so far ahead of y'all. Man, I'm on top of the stars. I don't care none of your all. Blah, blah, blah, blah. You best to go rewrite your balls. Shut up, what? How they do where you from? Hey, trifling. How they do where you from? What? That's how they do where we from. What? Hey. That's how they do where they from. Shut it, what? How they do where you from? Hey. How they do where you from? That's how they do where we from. What? That's how they do where they from. 呢一首咧叫做 WTF 啊，但系就唔系我哋惯常所了解嘅 WTF， 就唔系 Water， 系 叫做 Where They From， 玩嘢呢首 ，OK 啊，玩呢 啲系啊，呢首来自阿 Missy Elliott 嘅一首作品啦，就 featuring 嘅 Pharrell Williams 嘅，咁就一个好重嘅 rhythm 嗰啲咁嘅 dance beat 咧，又唔系话 dance beat 啦，但系又即系有少少 hip hop 啊嗰种咁样嘅。咁啊，点解会揀呢首呢，就 WTF 呢咁样，因为来自一件事件，咁就呢个查到好远嘅，即係曾经有一位即係香港嘅教师啦，即係林维斯啦，咁一位女教师，咁就喺呢个北角，唔係北角，喺旺角菜街见到嗰啲即係清关爱嘅协会啊，搞啲法轮功呢，佢就即係睇唔过眼，就讲咗句 WTF， 咁跟住呢就俾人追杀啦，哇，放大到即係网上追杀，跟住呢仲要喺菜街呢即係班退休嘅警员啦，係啦，声讨即系话教坏细路啊，话呢啲咁样嘅粗口嘅文化咧，就入侵校园啦，咁样，跟住仲要咧，仲讲到啦，话要出到重案组去查佢，咁而佢学校咧，亦都系即系俾人围啊、搞啊咁样。咁但系咧，到到今时今日咧，同样一个教师，一个喺培侨中学嘅通识科教师咧，就疑似咧喺网上咧就系咁讲咗同人骂战咧。咁又好似有不同嘅待遇喎，因為事件係點樣呢，就係、是、有一位即係本土派嘅朋友啦，叫做蔡維益嘅朋友啦，咁就係之前就行山咁樣啦，咁就不幸就遭遇意外，咁就失足，咁就即係喪生咗嘅，咁就即係好慘嘅一件事啦，不幸啦，咁但係竟然呢，呢一個有一個組織叫做香港培青社呢，咁就喂有呢個新聞之後就去抽水喎，仲喺嗰个专业咧发布就话啊，梗系中共特工就去到香港啊，推佢落山，唔通天有情咁样？喂，大佬，人哋系冇咗性命，丧生咗，好不幸地，你竟然走去抽啲咁嘅水，讲啲咁嘅嘢，好啦，跟住咧，即系啲人就开始去起底啦，起呢、這、一个即系培青社啦。咁而呢个培青社都继续有言论嘅，即系当呢个吴亮星讲咗话呢个李波佢哋咧就即系搭洗头艇北上吓，呢、這个宿枪就嫖妓嘅时候咧，呢、這、一个培青社又出嘢，即系又出文，话即系话呢个培青社咧就出咗张相嘅，有一张相咧就有两排嘅女士应咁样咧，就即系企得齐齐整整咁样喺度夹道欢迎啲贵宾咁样嘅样咁样款咧，就话培青社派出特约记者远赴东莞去追查李波等人嫖妓被捕嘅情况，呢、這个就系培青社嘅所作所为，即系抽呢啲咁嘅水。跟住啲网民就起佢底啦，就发现咧，呢个培青社嘅主席咧就有一位叫做陈志兴嘅人物。呢位仁兄咧，就原来就系培侨中学嘅一个通识科嘅老师嚟嘅，咁啲人就真系纷纷去佢个 Facebook 嗰度留言啦。咁而呢个人咧叫做陈志兴呢个 Facebook， 佢就回应喺上边咧就哇粗口到咧就劲过阿林慧思嗰个 WTF 多多声啦，因为佢讲坚嘅，例如佢话你哋班读乜嘢读 L 破咗柱尾，够胆就喺培侨打我乜你老母。同埋咧就话 乜埋你个乜添啊？咁 样，啲好通识啊！呢啲通识教育 系啦，大家都识嘅呢啲。但系佢作为一位老师喺呢个网上就咁样去发表呢咁嘅言论，咁嗰阵就俾人嚼啦。咁但系当然啦，佢亦都咧。又發表一個呢個嚴正嘅聲明喺即係琴晚嘅時候，即係星期三晚啊，應該咁就話自己咧就發現咧嗰、那個 Facebook 嗰度咧就俾一啲不明來歷者用其名字咧使用一啲粗言穢語留言，就聲明自己咧 唔係我嚟嘅， 就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冇用呢個陳志興嘅名字去開帳户嘅，而嗰個咧即係留言嗰個陳志興啊嗰個人咧就唔係我嚟嘅，與我冇關，即係等於好似有少少似啊。六八九 系啦， 俾人发现咗个Facebook page 好多 AV 女嘅时候咧，就话诶，俾人踢咗，系啦， 系啊， 类似就话呢个咧就唔系佢嚟嘅，本人咧就即系佢嘅声明就话本人绝在从来唔会使用呢啲粗言或语留言嘅，仲话咧有人恶意冒充佢自己，又感到极之愤怒，定保留一切追究法律嘅 报警未啊？ 咁啊唔知报警未啦吓， 保留法律追权利 系啦，咁啊即系啊，我亦都唔知道有冇即系传媒嘅朋友向培侨中学嗰度去了解一下啦。究竟即系喂，或者成亲身去访问下呢位老师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有歧视，真系佢讲啲咁样嘅嘢嘅时候咧，喂，咁我觉得嗱，上次 WTF 都出重案组啦，喂，咁今次应该要出咩嘅咧？ 强力部门， 强力部门，解放军啊，应该要咁讲，或者系呢、這个即系飞虎队，即系要夹佢翻嚟啦。如果咁样， 乜派特派员去东莞查证，会要亲自去，佢应该亲自夹去东莞睇下。 系 揾翻下揾下， 揾下李波 系啦， 同埋 或者佢介绍识阿吴亮星， 系一齐搭洗头艇。 系啦，咁佢要查嗰单嘢，咁佢先雷提住阿吴亮星噶嘛。 系， 即系呢啲人真系混账，真系。 真系嗱，呢、這个就继续呢、這个 darker than darkness 嘅，即系我哋有大嘅 darkness 啦。 呢啲其实好少，但系你 即系好多呢啲咁样零零星星嘅嘢，不断咁样喺度发生紧，不断咁样去干扰紧你，令到你嘅生活咧真系真系痛苦到无比。 即系令到嗰啲发紧梦嗰啲人，唔用脑嘅人睇到，哇、哦、系、哦，即系会觉得呢一 part 讲啲嘢系一种。正確嘅一種方向或者信佢講嘅嘢啊， 甚至乎嗰啲人啊， 支持佢嗰種論調、啊、 支持佢嗰種論調就話：哇，係啊，好啊，培青社你哋真係揾人上去，真係追查上東莞睇下揾唔揾到李波啊，好啊。但我諗大把有啲咁嘅人。 係啊，又或者明知佢講幽默，都覺得哎，你真係講就有幽默感啊，抵死係 啦，係啦。呢啲就係嗰啲 sleep away， 真係 sleep away 嗰啲啦，即係喂當冇事發生，唔關我事，我仲覺得呢啲幾好笑添。 另一派別嘅一百毛嗰種 feel， 人覺得即係。一百毛有一百人中意，但呢啲可能我覺得，哇！你哋都有佢哋嘅心中一百毛， 系啦， 咁樣玩法， 系啦，真系啦，即系 嗰種咩法， 建制派嘅一百毛 嗰種玩法，即系呢啲嘢令到你，即系你睇完之後，你鬧又你鬧又冇用，佢哋覺得佢哋即系佢哋嗰種面皮覺得好厚，或者佢哋即系催眠得自己覺得我哋做緊嘅嘢係啱嘅，即系你哋即系瞓，你哋先係瞓緊覺嘅， 系， 即系同嗰啲人鬥，即系命。斗唔过佢， 真系唔系我，即系嗰个生活喺呢个 darker than darkness 一种咁嘅状态咧，就真系好令人真系要讲句 WTF 嘅，真系 WTF 真系好辛苦啊！你每一无时时刻刻都咁样，啲咩少事咁样发生嘅喺度冤住你，即系呢个其实都唔小事添啦，即系牵涉到有一个人意外身亡，跟住又走去抽佢水。 即系贱到咁样，山啲啲大家都觉得好惨， 系 即系都唔想见到嘅事啦， 系啦。即系，但系你系即系呢啲咁嘅，即系去，即系所以如果咁计咧，吴亮星就即系只系抽一个俾人拉咗或者被消失、被失踪嘅人咧，就叫系相对系比较轻微添啦。 轻微啦， 因为佢而家呢个人咧，呢一件 case 咧，培青社呢个咧就系抽即系过咗身嘅人嘅水。 系啦， 即系有冇？即系而家系贱到咁样。 培青社本身系有啲咩喺香港运作紧，做啲咩嘅？其实佢 培青咯，即系培育青年咁啩，即系做青年工作噶啦，好明显系。咁当然亦都系即系建制嗰边嘅青年工作啦，吓咁啊就系做啲咁嘅嘢咯，吓即系呢啲咁样去抽人水咯，即系其实我你话斋就系建制式嘅一百毛咯， 一百毛咯， 青年工作咪搞呢啲咁嘅嘢咯。 快嘅，觉得诶而家年轻人中意玩用呢一种 系啦，一种咁样嘅即系耻笑嘅。咩都系系啦，嬉笑怒骂嘅，乜嘢都系用呢一种阴谋论，但系又搞笑，少少搞笑嘅角度。系，我哋又嚟， 唔好勾咗，跟翻而家呢个 trend 去行去玩。 系啦，即系你有一百毛，我有培青社咁样。 系啦，嗰类啦，可能佢第二啲叫，可能 仲有好多嘅，系啦，仲有好多嘅，可能即系培青社又唔知培乜社咁样，培训社咁都可能有好多嘅吓。 系啦，培训就要坐洗头艇噶咯。 系，或者而家 我系唔抽，我心上有嗰条。 地48分鐘上到咗個高鐵， 嗰條西鐵啊，嗰條 西鐵真係要超支咁多，點無端篤爆咁多錢出嚟咧？一諗啊，真係 係因為起咗嗰條先，因為起咗嗰條先。咁呢条咧就都要起噶，都要起埋佢噶。 表面嗰条啫， 系啊，表面交代咁，但系都要钱噶。 仲要停埋站，唔停站先48分钟啫。 系啦， 有几多班又唔知。 仲要无端端广州嗰边系有多几个站又唔知。 系 咯，唉，真系死唔死啊！真系点算咧？你话 点起咧？如果你系做班车，你乜都慢过搭直通车好过啦。 即系话说咧，有啲期待，有即系来识有啲朋友咧，都系期待呢个高铁嘅快啲落成，因为嗰啲成日都要翻即系来回港深两地咁样啦。咁嗰啲或者广， 但你 或者广州 快得几多啫？ 佢哋真系觉得会快咗好多，因为佢觉得而家咧直通车要两个几钟， 唔使两个几钟，个几啫嘛，提咗速噶，个几啫嘛，唔系好耐嘅啫嘛。 两个钟啦，即系嗰个人系 suppose 系即系日日即系一个礼拜成日翻嘅， 冇两个钟耐系咩？ 我唔知啊，总之佢话两个钟。 诶，条线唔通？ 系咯，系 坐第条线， 即系停咗， 快啲嗰条 东莞嗰条。咁但系啦，佢话就期待啊，好期待，快啲呢一个起好，因为嗰个会快一半啦。 三月。崩唔到 水 停工， 所以佢咪，所以嗰啲朋友就会喺度讲话最衰喺度拉布啦。而家拉布就搞到即系而家要2018年底先至起好，话 崩水如果 仲要系啦， 崩水三月就停工， 随时停工冇埋，即系嗰个希望幻灭啊！佢本来期待嗰个程车咧系可以快一半，由两个钟变一个钟，即系四十八分钟，佢以为。咁但系未，原来未计停站啦，亦都未计原来广州嗰边又有啲福田站啊，乜站啊咁样，加埋可能系快咗半个钟，仲要。 但你付出个代价几多钱起嘅？ 系啦， 快半个钟。 佢唔理，总之我自己方便，我快咗个半个钟咧，就系、是、王道呢样嘢就系、是，喂，我一定要支持举脚赞成。你班人拉布咧就唔啱，因为你阻住我悭咗个半个钟每程车，就系咁啦。 咁佢坐西游艇快啲、啊。唔使，不如大家攞个钱整翻快整艇啦，唔使坐高铁啦， 平好多添， 平好多又快好多， 系咯，仲洗头艇， 咪咯， 风流水冷， 同阿张炳良提议啊，将个唔好拨款，将啲去搞 洗头艇， 啲邮轮码头啊，摆喺度唔知做乜， 系冇错， 我哋都去过嘅，即系去 游啊，系啦，哇，鬼城咁样， 系啊，喂，做乜嘢事啊？你唔系朋友结婚，你以为大家利是去咩做乜喺度？好恐怖嗰度真系， 系 惊啊！ 四夜无人咁样，仲要系我哋嗰晚去饮嘅夜晚， 你唔系揸车你点走？ 系 嗰个游轮 喺个岛喺个海中心， 游轮就太大，你艇啊拍好多架，可以好频密来往， 好频密一个钟头， 系咯， 系咯，即系用咗咁多钱，一于将高铁变洗头艇， 冇错啦， 哇掂呢个， 系啦， 一谂 系啦， 平好多。有剩嗰啲钱，我再做第啲嘢。 系啦，咁同埋即系出咗呢个效益，大家来往咪快啲，又唔使一地两检啊，嗰边检得啦。 咁又或者将 唔使一地两检，我都唔使带证件。 系，同埋佢之前打击 Uber 啊嘛，觉得 Uber 搞咗的士啊嘛，将 Uber 变洗头艇。 系啦 ，Uber 经营洗头艇，咁咪冇事咯，咁就唔影响啲的士嘅生意啦。哇，一举几得，掂啊！ 真系掂啊！ 所以咧，唉，真系充满希望，香港呢个地方真系充满奇迹。 一路一带啊， 系 几行唔行得坐？ 一带一路， 又商机处处。 商机处处，所以咧， 一百个 like 你，商机无限啊。 系，所以 Darker and Darker 原来都有佢嘅即系好嘅地方嘅， 真系好黑暗。好黑， 冇办法啦，唯有系即系继续苦中作乐啦。 系啦， 咁啊，时间差唔多啦， 继续搵多啲好歌听啦。 系啦， 好， 好啊，喂，多谢晒，唔该晒，好啦，拜拜， 拜拜。 黑警示弱，胡乱拉人，检控作不实证供，然后撤控。Andy 还鼓励说： 你哋唔好做错咯，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唔到我嘅，这样挑人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